又認為自己的衝刺能力較強，所以未來會專注場地賽事。在全運會烹石全能賽獲得第四名的港隊代表陳祥智，對手因為被錯判犯規而獲得重賽機會，最終令到陳祥智由第三名變成第四名，與獎牌擦身而過。他說會以年底全國錦標賽和出年亞運為目標，希望可以在全國賽躋身三強，是躋身三甲。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重申，中國堅決反對美方與台灣地區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反對美方干涉中國內政，又強調凡是掃點王祖分裂國家的人從來沒有好下場，搞台獨是死路一條，支持台獨亦都是一條不歸路。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接受美國傳媒訪問的時候首次證實有美軍以訓練為目的駐紮台灣。汪文斌在例行記者會上批評美軍近來多次在台灣海峽挑釁搞局，向台獨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威脅台海地區和平穩定。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華南，预测本港早晚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55点，跌73点，总成交金额12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8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44点，跌1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李宁87.4跌7.8，腾讯控股488.2升1.2，阿里巴巴165.2升7毫。美团272.2升3.6，盈富基金26.18跌1毫，中国平安58.35跌1.45，港交所467.6跌7.2，恒生中国企业91.8跌3毫，比亚迪股份301.8跌7蚊，建设银行5.33跌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8，英镑10.697，瑞士法郎8.468，澳元5.843，加元6.289，新西兰元5.58，欧元9.014。每百日元对港元6.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64。日经平均指数报28,820点，跌278点。港金现价报16,72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2美元，卖出1,80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系过咗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多车。喺九龙方面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智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嘅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啦，长沙环道有水管急收，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嘅中线封闭咗噶，经过请你小心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最后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4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2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陈志思。 其实如果是真的顺境呢，你不用听我说，反而就是我们怎样去面对逆境的时候，我用什么心态去面对逆境，才是更加重要。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是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很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陆宇光同埋林志恩为大家主持。林志恩你好。林志恩傾下咧，关于系第三针嘅一啲建议先。嗱，寻日咧，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两个科学委员会就开咗会啦，对于第三针嘅安排咧，就作出咗一啲嘅建议。咁啊，包括咧一啲嘅群组嘅人士咧，系要建议佢哋咧系打第三针嘅新冠疫苗噶。咁首先咧，第一个嘅群组咧就系一啲嘅免疫力弱嘅病人啦，吓。专家咧就建议佢哋打第三针啊，咁同埋咧就系第三针咧就喺第二针之后最少4个星期咧先至接种。如果之前嗰两针咧系打科兴嘅话，第三针咧就系伏必泰咧，就可能会比科兴咧就带嚟更加好嘅免疫反应。第二啲嘅群组咧就系、接种咗两剂科兴嘅人士啊，亦都需要咧系接种额外针剂啦。尤其是一啲比较高感染风险嘅人士啊，例如话系一啲60岁以上嘅长者啦、医护人员啦。佢嘅工作係有比較高嘅暴露風險，同埋比較容易傳播到新冠病毒嘅員工，例如話係做抗疫工作嘅人士啊，做跨境運輸啊、管制站、港口站嘅一啲人員啦、啊，仲有長期病患者等等。咁佢哋咧就第二劑之後6个月咧係先至好再接種第三劑。咁而咧同樣地啦，嚇呢兩劑係打科興啦。專家就話咧，打第三劑打伏必泰咧，可能會比科興咧就係帶嚟更加好嘅免疫反應。咁而如果呢啲嘅头先讲嘅高风险人士，咁佢哋系接种咗两剂嘅伏必泰咧，专家咧都系建议佢哋打完第二剂之后6个月之后咧，系接种额外一剂嘅伏必泰疫苗嘅。林志恩， 系、啊，咁呢度咧有几个问题，一阵间我哋都可以仔细同嗰啲专家倾一倾嘅。咁第一咧就系、是、其实而家好多社交距离措施咧都同个疫苗嘅接种有关啦。咁对于头先陆宇光你讲嗰几个特定群组嘅人嚟讲，我哋所谓接种咗第三针啦，先叫完成晒成个基础接种咯，还是第三针咧只系一个加强剂，系可以选择打定系唔打嘅咧？咁样。咁第二咧就系、是、我谂好多人都担心第三针个副作用问题，因为 過去咧都有唔少嘅個案，就係接種咗伏必泰之後咧，有一啲不良反應嘅人咧，咁專家會建議佢哋接種第三針，因為可以揀啊嘛。咁究竟係揀伏必泰啊，還是揀科興咧咁樣？咁而第三咧就係一個即係風險優次或者策略嘅問題啦。嗱，因為咧而家咧專家就建議咧優先打第三針嘅人咧就係打咗兩針科興啦，而係頭先陸宇光你所講係一啲高風險嘅群組嚟嘅。咁之後咧，咁其他人又需唔需要打咧？即係我意思即係話係譬如啦，已經打咗兩針科興，但又唔屬於高風險群組啦，又或者打咗兩針伏必泰，亦都係唔屬於高風險群組嘅人，咁之後又有冇需要都要打埋第三針咧？咁呢個一陣間都可以同啲專家去傾一傾。不過呢個都唔係淨係涉及香港嘅問題，因為呢個都睇翻全球嘅疫苗供應啦。因為過去世衛都有講過咧，就係、有一啲地方咧，即係嗰啲人可能連第一針、第二針都未接種嘅，咁啊。如果即香港就已經是全民接種第三針的話，又會不會對於全球的疫苗供應有影響呢？咁一陣間都可以同個專家傾一傾嘅。 係啊，咁另外咧，亦都係有其他嘅建議啦，都係尋日一啲嘅科學委員會嘅專家所講嘅。咁包括就係康復者啦，咁康復者咧而家係打多一針咧，就係會係被視為完成接種啦。咁但係而家專家咧就認為咧，係個別嘅康復病人咧應該同醫生傾下，係咪需要接種第二劑啦嚇咁。咁而另外咧就係、之前咧亦都有啲嘅，譬如係世衛啦嚇，亦都係發出指引，就係話咧係新冠疫苗同埋流感針咧。可以同日咁去打，咁寻日嘅专家咧就认为都建议翻啦，接种新冠疫苗同埋其他疫苗，例如流感疫苗咧，都应该隔翻14日咧先至好打嘅。咁至于而家专家作出呢啲建议之后，咁之后点样执行法咧？咁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寻日就话咧系会逐步咁去推行啦，咁啊亦都会为啊即系尽快为一啲嘅免疫力低啊、医护啊、长者等等咧安排第三针嘅。咁如果系系咪有足够疫苗呢？即系因为而家有第三针嘅需求啦，系咪有足够嘅疫苗呢？卫生防护中心就话咧，系如果有需要咧，政府系会加购疫苗嘅。咁好啦，咁不如都问下各位听众啦，点样睇今次第三针嘅一啲建议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嗱，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咧，寻日有份开会嘅科学委员会嘅其中一位嘅主席，就系、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教授啊。刘教授你好。 你好， 系嗱，而家寻日咧就专家就系你哋啦吓，你哋科学委员会嘅专家就系建议咧，就系一啲嘅人士去打第三针嘅咁其实系咪见到即系而家一啲嘅人士吓，咁佢哋可能接种咗一啲嘅疫苗，佢哋嘅体内嘅抗体水平唔够，所以需要打第三针咧？ 基本上系啱嘅，因为所有打完针嗰啲，无论打伏必泰或者科兴。过了一段时间佢嗰个抗体都会跟住时间嘅推移而下降嘅。咁科兴系优先，其实就是因为佢产生嘅抗体冇伏必泰咁高，咁所以佢用嘅时间跌到去比一个令人担心嘅水平就会快啲。咁、 okay. 所以个优先次序呢就係科兴打完两针，基本上我哋嗰个取向呢都係应该所有18岁以上打两针科兴都应该打第三针。但当然个人数系大啦，160-170万咁，所以我哋咧就有一个优先次序，咁都系嗰啲优先群组，都系包括佢自己会如果惹到病有高风险啦，或者系啲高暴露嘅群组，即系头先你哋讲医护啊、边检啊等等，咁、就可以逐步推嘅，由60岁以上，同埋嗰啲一路推50、40，一路推到去18岁以上，咁嗰啲就 系 优先要打嘅。 你哋而家咧就系建议呢三个群组嘅人士，佢哋第三针咧都建议佢哋打伏必泰啊咁。咁、那个原因系乜嘢咧？咁同埋呢个系咪已经得到即系国际之间嘅足够嘅医学嘅验证咧？咁而譬如佢哋打第三针，咁会唔会有一啲唔同嘅？头先大家可能担心啊，即系会唔会话伏必泰对于某啲人士嚟讲、那个副作用又会系多啲？咁你哋点样去监察呢件事咧？ 系啊，其实世卫个指引，如果打咗两针科兴咧，佢哋第一个选项都系打翻科兴嘅。咁但系当然。亦明白疫苗嘅供应系好复杂嘅事情，咁所以佢都容许打两针科兴可以打翻个伏必泰。咁呢一样嘢喺委员会琴日都一个好详尽嘅讨论，咁最终咧都觉得应该俾市民知道，如果你第三针 打完伏必泰呢，你的抗体水平是应该高过打第三针是科兴。但当然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代价的，那你觉得啱的。那甚至乎本地的数据，中文大学的数据都是，如果你在香港的市民如果两针科兴打第三针伏必泰呢，它产生的副作用呢就是会高过第三针是揀一个科兴的。咁喺某个程度上呢，就係、是、你多啲副作用，咁你得到个抗体咪高啲囉。咁所以到最终呢，我觉得呢一样嘢就係市民嘅选择啦，因为智利都有好好嘅叫做现实世界真正嘅数据，因为佢好多人打到两针科兴，就容许啲市民自己去选择ABC， 咁譬如 A 就係伏必泰， B 就譬如係科兴，甚至乎阿斯利康佢都俾佢哋揀嘅。咁如果預防重症嚟講咧，無論第三針係打科興或者係伏必泰，佢個保護能力都係一樣提升到接近九成咁樣。咁亦間接講到俾我哋聽，即係科興其實佢預防個重症咧，同呢個伏必泰係基本上係不相伯仲嘅。咁呢個就係由 T 細胞。咁我哋好多市民淨係講嗰個抗體，因為呢個喺坊間你可以自己出錢去驗嘅，咁所以好多市民都明呢個抗體。咁當然抗體都好重要，佢就預防我哋會有感染。但係你真係預防你入醫院啊，聞氧氣入 ICU， 甚至乎死亡咧，都係要靠 T 細胞作出一個反應。咁科興喺 T 細胞嗰個產生嗰個保護力咧，同伏必泰係冇分別。 咁另外呢，就係我见到呢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呢，其实佢都建议过呢，就係五至十一岁儿童係可以即係接种伏必泰啦。咁我想问下，寻日即係科委会呢有冇讨论过去调低个儿童接种年龄嘅呢个议程呢？ 冇喺，因为我都讲咗五个几钟头㗎啦。咁喺我哋个议程里面呢係冇呢一个项目，但我都知道市民同埋传媒都好关心呢件事情。咁我都喺唔同嘅渠道講到我自己意見啦。咁其實你都知美國嗰個食品藥監局個委員會喺一兩日前都通過啦。咁但個通過都係一個好痛苦嘅決定嚟嘅，因為有啲委員都好擔心，都係投棄權票。有啲投完之後都解釋翻，呢個真係令佢好擔心，因為佢哋藥廠俾嘅數據係大概兩千幾個年齡層嘅小朋友咁。有兩個，第一個即係兩個就打呢、這個疫苗啦，一個就打呢、這個安慰劑咧叫做。咁因為美國個疫情真係有啲失控啦，係我自己嘅觀點嚟，睇所以佢咁細嘅所謂數量人群都可以達到一個話有效率去到九成，但係咧就一定唔足夠去話佢係安全嘅。大家都知而家伏必泰同埋其他 mRNA 平台最令人擔心就係個心肌炎，咁莫德納都證明唔淨止喺青少年啦，喺一個年輕嘅成年人都有呢一個心肌炎嘅風險。咁香港嚟講，我哋有經驗見到打伏必泰嗰個發生心肌炎個機率已經好充足㗎啦，嗰啲數據。咁係尤其是青少年男性嘅呢，我哋發現佢發生心肌率嗰、那個發生率係比美國高五倍以上嘅。咁點解會咁呢？我就當然有好多原因啦，我自己就覺得佢哋嗰個監控系統係冇香港咁好啦，我諗。咁所以早兩日嗰啲美國專家有一個就要投棄權啦，直情有啲咧就話真係好痛苦嘅決定，就是、因為美國嗰個情況同香港好唔同，因為佢哋真係失控。咁失控嘅意思即係好多細路仔會感染啦。咁感染雖然話細路仔個病相對老人家係輕輕好多，但係當你個人數好多好多好多嗰時，就自然有重症，自然有死亡。咁所以美國啲同行作出嘅決定真係好痛苦，因為佢哋自己知道咁細嘅數量嘅研究點可以就話佢安全呢。咁呢個第一點，但冇辦法之中嘅即係所謂選項。咁亦有啲喺啲 Twitter 度講話，我真係好擔心因為佢哋擔心香即係冇香港嘅，我自己覺得啦，佢都知道香港有啲咁嘅數據，咁佢覺得美國個數據真係漏報好多。咁因為香港是一个好整齐一个好细嘅地方，亦好容易揾到医生，唔係好似美国咁大嘅地方。佢而家打针嗰啲地方呢，係分布喺所有嗰啲儿科医生嘅门诊部啊，或者其他私人医生。你话到时係点样样去收集呢一啲咁样嘅数据，即係令佢哋好担心。咁喺呢一 一日至兩日喺美國嗰啲同行裏面嗰啲 Twitter， 哎呀，真係睇到我都心酸。有啲直情咧就係話呢個決定我一定反對，咁有啲就話 OK 啦，無可奈何。咁有啲甚至乎話你睇住啦，二十年之後，即係當然呢個就係覺得呢個唔應該通過嘅，就話二十年之後你睇下啦，到時我哋就會覺得呢一個決定係使到我哋極度後悔。點解會講呢樣嘢呢？因為佢哋都知道喺青少年裏面而家已經係去到小學生喎。咁因為我哋知道呢個心肌炎發生率呢就同個年齡層有關嘅。咁香港嚟講，我哋有好充分嘅數據見到，譬如青少年個背景資料即係背景嘅發生率呢，同我哋而家見到打完伏必泰嘅發生率就係相差二十幾倍嘅。咁去到二十幾歲嗰啲就相差七倍，去到大概三十歲嗰個年齡層呢就係兩倍幾。亦即係話佢呢個發生率呢就随住个年龄层越低咧，个发生率就越高。咁我喺度思考，哇！咁如果你由中学生去小学生，咁会唔会个发生率系高过个背景 ？I don't know， 四十倍啊！咁呢个真系我好担心。当然，药厂就话我已经减到三分一，份量系足够减低呢个风险。咁喺美国，药监局好多啲专家之前喺两个月前已经要求药厂再做嗰、那个即系个剂量再减低啲，再做大啲嗰个人数。我相信因为美国实在等唔到，所以佢等唔到嗰个结果，或者药厂冇做，我唔知啦呢啲，咁所以先至迫于无奈嗰十几个人嘅委员会作出一个咁痛苦嘅决定咯。咁我就希望香港有指嘅数据真係我哋个专家同埋所有市民都要清晰明白呢一个问题喺边一度咯。 咁除咗儿童呢个群组之外呢，因为而家优先打疫苗呢係即接種了兩劑科興的高風險群組，至於其他即不屬於高風險，又譬如可能我已經打了兩針伏必泰，我又不是一個高風險群組的話，其實現在是那個跟住是不是大家都需要打第三針？ 因為我見昨天有個講法就是說明年可能會研究一些針對到 Delta 變種病毒的疫苗，所以那個時間表可能是會是怎樣的呢？ 明白，嗱，不如咁講啦，因為科興頭先都講到嗰個抗體濃度冇伏必泰咁高，佢而跌到一個擔心嘅水平係比較快，咁所以當然擔心嗰個梗要做先啦。咁唔係等於伏必泰唔係老人家，唔係有重病嗰啲優先群組就冇得打，絕對唔係咁嘅意思。只不過佢哋因為唔係老人家啦，唔係高風險啦，或者我哋講緊即係需要打啦，咁嗰班人都應該有得打嘅，但係就唔係今日。咁可能係過多三個月、四個月，點解要咁呢？因為佢啲抗體其實喺一刻仍然係足夠嘅。咁過多兩三個月之後都，我哋覺得係適當呢，就係因為我哋而家係一個清零嘅政策。咁佢哋喺香港感染到嘅機會呢係極低嘅。但係所以我就覺得亦喺委員會表達咗意見，我諗政府都聽到㗎啦，就係如果打完兩針科興已經伏必泰兩針伏必泰又過多六個月又要去啲好高危嘅地方，咁嗰啲就應該彈性處理。因為我哋即係希望我哋所有呢啲政策呢都係有個彈性，係以人為本人性化。而呢個優先嗰個原則呢就當然基於科學數據先啦，咁但科學唔係死嘅，一定要睇下譬如嗰隻疫苗點樣優化用好佢，邊個人群嘅群組應該點樣用好佢，甚至乎去到某一個人佢嗰個活動啊、情況啊、做啲咩嘢都要應該考慮，所以先至有頭先講啲高暴露風險嘅群組啊，或者有啲人因為真係要啲好高風險嘅地方，咁你冇可能死咕咕要等到唔知幾時先有得打噶嘛，係咪？即係我覺得咧，政府要拿捏呢樣嘢就未必咁容易，因為佢哋都係從大方向大政策，但係我就希望透過譬如 RTHK 而家就呼籲各個執行嘅部門。真係要即係盡量人性化咯。 係，我想問埋咧，就係而家就你哋去建議呢啲頭先群組嘅人士去打第三針啦。咁會唔會改變咗完成接種疫苗嘅一個定義咧？因為而家好多嘅疫苗氣泡政策都係要求市民咧，就係完成曬接種疫苗咧，先至可以放寬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啊，或者一啲處所嘅限制咁。咁嚟緊會唔會需要即係打齊三針先至可以，譬如進入某一啲嘅場所啊咁樣嘅情況出現 呢？我覺得就不應該而家呢一刻去執行呢一樣嘢，或者釐定啲政策，因為第三針而家先至開始有一個所謂建議啦，咁執行得嚟都有一段長嘅時間，所以絕對唔適合而家就將嗰個定義改變由 兩針變三針。如果你諗翻之前，我哋因為青少年有心肌炎，一個月前我哋就建議由兩針跌翻做一針。咁、其實教育局嘅個反應好快，因為第二日Kelvin 就已經同嗰啲學校 發 咗單張，話一針就已經係符合即係所謂政策執行。咁係值得夸赞嘅。咁当然入境处嗰边就慢咗少少啦，咁你都知道嗰、那个个案，咁佢哋都应该好快听日就会容许嗰啲小朋友，因为就係打针，因为英国都係打针嘅，就北欧好多都係打针，因为佢哋都认识到其实啲细路仔真係唔应该咁样打，应该係淨係集中佢哋真係有好重嘅免疫病功能缺损嗰啲细路仔先应该打。因为佢哋惹到新冠之後，雖然都會有病，但絕大部分都係好輕頸嘅病。咁如果你嗰個疫苗第一個考慮安全啊嘛，咁如果你已經有心肌炎，個發生率係頗高，咁點解要咁樣做咧？咁喺美國嗰啲即係嗰啲同行啊，呢兩日就係咁講，我真係好反對，即係佢哋咁講嚇，係好反對打啲細路仔嚟保護翻啲大人，或者使到佢哋唔喺屋企度嘢。到俾啲老人家咁樣樣，咁所以呢個要拿捏，係保護個人啦，係保護佢旁邊啲人啦，係為咗呢個公共衛生而作出某一啲犧牲。咁其實喺某個程度上真嘅喎、你而家譬如打完伏必泰之後，香港已經有成100宗心肌炎。咁 時間關係啊，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先嚇，多謝你嚇，劉宇龍教授， 多謝你，多謝你，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电总裁蒋东强表示，中电在屯门龙鼓滩发电厂增建两台新燃气发电机组，首台新机组去年投入运作之后，发电燃料组合之中的天然气比例由2019年少于30%提高至去年的50%。去年发电的碳强度亦都下降26%，每度电的碳排放比日本和南韩的水平更好，与德国和美国的水平差不多。至于另一台新燃气机组正在兴建，预计2023年年底之前投产。被問到隨著天然氣發電比例增加，電費會不會調整，蔣東強表示，電費價格是受到一籃子因素影響，包括營運成本、銷售情況、國際燃料價格等。中電正是與政府商討來年的電費，有結果會適時公布。医管局表示，下个月1号起，所有人士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场所二维码，才会获准进入医管局总部和公立医院行政大楼。新安排之下，12岁以下和65岁或以上的人士，以及使用程式有困难的残疾人士，或者因应实际情况而获豁免使用程式的个别人士，可填写表格登记。在運作可行和不影響醫療服務提供的實際情況之下，到訪公立醫院其他範圍和醫管局其他醫療設施的人士亦需使用安心出行。23歲男子前年8月參與觀塘遊行，早前承認一項暴動罪，今日在區域法院被判囚27個月。暫委法官判刑的時候說，當日參與遊行人數眾多，當中10人掟磚同埋用雷射筆照射警員，暴動規模唔大。冇證據顯示被告事前知悉有示威者會使用汽油彈，亦都冇證據顯示被告有領導或者鼓吹暴力，只係被捕時用竹枝敲打一名總督察嘅左前臂。暫委法官相信被告在社會氣氛影響之下一念之差犯案，將量刑起點定在40個月，考慮到被告認罪和求情，判入獄27個月。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以國家安全為由，撤銷中國電信美洲公司在美國經營國際電信業務的牌照。 在北京，商务部批评美方违背市场原则，破坏双方合作氛围，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中方经贸团队已经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说，美方这样做是犯法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在缺乏事实依据情况之下恶意打击中国企业。美方应该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为在美投资经营的企业提供公平、开放、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会继续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近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天水围的天影路因为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辆暂时都是禁止左转入平下路的，港铁巴士 K76 是需要改道行驶，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和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2021年去睇2031年，你会有啲咩说话留俾当时嘅卢毓明教授呢？ 多種癌症的篩查嗰個技術咧，而家啱啱推出嚟啦。咁我當然希望咧，十年之後睇翻轉頭咧，呢個技術咧可以喺全球好多地方被應用，好多病人咧會早啲發現，早啲醫翻好咯。 逢星期日下午五時， 香港電台第一台， 太陽底下新鮮事。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嘅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嘅80%。第二阶段申请已经开始，合资格楼宇业主无论有冇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咁啊，林志恩啊，呢一节咧想同大家倾下咧，有一个嘅大型活动咧，就系得唔到政府豁免佢哋群组聚集嘅申请啊！咁于是咧就应该系要用其他嘅方法举行啦。讲紧嘅就系乐施会嘅毅行者啊！咁毅行者呢个活动咧，咁啊都以前啦，可能都好多人参与啦，都系一个好受欢迎嘅活动啦。咁啊，今年咧原定就下个月嘅19号至到21号举行。咁但係就喺呢個嘅活動舉辦之前嘅3個禮拜啦，即係喺10月26號前日啦，樂施會咧就收到政府嘅書面通知啊，咁就係話咧係政府唔批准佢哋豁免群組聚集嘅申請啊，咁就未能夠以實體嘅形式舉行啦。咁其實樂施會咧都講到咧就係、是、其實佢哋喺個過程啦、啊、都有咧係回應咧政府嘅一啲要求啊，同埋反饋啊，咁同埋更新咧嗰啲嘅防疫措施。 咁包括譬如話減少隊伍數目啦，冇呢個嘅安排支援隊伍啦，檢查站咧就係有一啲嘅獨立包裝食品啊，同埋咧。佢哋咧，亦都啲參加者咧，係要打齊兩針，同埋48小時之前咧就提交陰性檢測報告。咁對於今次結果都係唔得到政府嘅批准啦嚇，樂施會就話感到極為失望同埋無奈嘅林志恩。 嗯，係啊，咁呢度咧可能好多人都會問啊，因為上個星期日咧先至啱啱舉辦咗香港渣打馬拉松啦。係。咁點解渣打馬拉松就可以舉行，咁但係呢一個毅行者就要取消咧？咁我哋睇翻嗰個防疫要求其实都有啲相约嘅要求啦，即系头先陆月光你都讲咗，就系要接种咗两剂新冠疫苗，同埋要有一个阴性嘅检测报告嘅。咁不过亦都乐施会有引述翻政府嘅通知咧，就系、是、因为咧嗰、那个毅行者嘅比赛路线咧，佢始终喺一个郊野嘅地方啦，全程有100公里咁长啦。咁因为佢可能喺山上面举行咧，咁参加者可能会聚埋一齐休息啊，或者补给，同埋咧当局咧好难完全去阻隔到咧公众咧同埋参加者。之间互相接触，咁呢个一阵间我哋都可以问翻即系当局嘅代表啦。咁究竟即系系咪呢一个系一个主要嘅原因咧？即系话你分隔唔到嗰啲嘅公众同埋参加者啦。咁另外咧，我谂亦都有人关心嘅问题就系取消咗呢个活动咧，对于乐施会本身会有啲咩影响？因为其实呢一个活动咧，佢本身系为乐施会筹款噶嘛。咁喺香港嚟讲都有30多年历史啦。嗱，其实都取消咗2年噶啦，即系2019同2020年咧，就先。因为社会运动啦，同埋疫情取消咗啦，咁今年咧就政府亦都冇批准佢举行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乐施会咧，佢2018-2019年嘅年报咧，其实个筹个款项咧都有3000多万嘅，咁亦都系乐施会筹款最多嘅活动啦，占佢嗰一年咧嘅公众捐款咧大概17% 嘅。咁即系话，除咗我哋从一个即系政府点样去审批一啲大型活动嘅防疫要求之外咧，另一个角度睇就系即系对于乐施会本身嘅影响。 系，头先你都引述啦，其实乐施会收到政府嘅书面嘅通知啦，吓都讲到话，即系由于麦理浩径呢个举办嘅地方咧，咁就难以完全隔咗公众同埋参加者互相接触嘅机会啦，咁所以咧就系有呢个嘅潜在嘅传播疫情嘅风险，咁呢个就可能同马拉松有啲唔同啦，因为马拉松可以即系封晒路啊，咁去做啦，咁你成个山头咁又好难真系封晒嘅， 同埋去跨区咯，即系政府嘅意见就系话。 不過啊，又見到一啲嘅防疫專家咧接受訪問嘅時候就話，其實而家香港嗰個疫情都相當穩定啦，即係本地都冇一啲嘅即係源頭不明嘅，即係一啲即係近期都冇一啲嘅社區爆發嘅情況出現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就算搞呢個嘅毅行者，睇上嚟都係相對安全嘅、哦，即係點解係唔搞得咧？即係個疫情嘅傳播風險係咪真係咁大咧？嚇， 嗯，同埋毅行者嗰個活動性質咧，理論上應該即係政府一早就已經知道啦。咁點解可能係去到溝通咗一段時間之後，先至決定唔舉行咧？這個我哋都要問翻即係舉辦方同埋即係當局啦。即係究竟當中個溝通係咪有啲咩問題咧？ 咁呢個時候都請嚟咧今次主辦方嘅代表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樂施會籌務經理負責活動嘅黃玉嫻啊，黃玉嫻你好，係係。頭先我哋都講咗大概你哋即係喺新聞稿啊，即係網上面所表達嘅一啲過程，可唔可以再講仔細啲？即係你哋同政府之間個申請溝通係點樣嘅咧？ 好啊，好啊，咁咧就疫情就2020，大家都清楚噶啦。咁所以話有個限聚令，即係呢個法律框架之下咧，其實搞所有嘅活動或者我哋英文叫 gathering 咧，都係需要申請一個豁免令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個情況就係7月初啦，就開始第一個申請就入到去政府。政府嘅意思咧就係因為其實。在啲政策局裏面咧，就會係民政局嘅體育專員負責去 process 呢啲申請咁樣咯。咁我哋就喺中間一路同佢哋都緊密聯絡啦。咁最主要都係即係可能通過佢哋同食衞局嘅聯絡，一啲專家嘅聯絡，都俾翻啲建議我哋啦。咁所以我哋都前前後後都同佢哋好多個來往。咁最主要都係 take 翻佢一啲建議同埋一啲 feedback， 一啲即係好細節嘅位啦，即係細到話啲食物要獨立包裝啊。啲水咧就唔可以任啲人自己揾隻手去斟落去個壺嗰度啊，而係我哋嘅義工啦，戴曬面罩啊、口罩啊，同埋呢個手套， 咁然後係統一幫大家針水。咁當然即係大圍啲嘅就係大家要打兩針，同埋活動前48小時要檢測啦，係啦。咁所以一路以來都係依據於政府俾我哋嘅 feedback， 係啦。咁我哋就一路修正我哋嗰個申請書，咁都修整咗5次嘅前後，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即係。即係好似我哋嘅發放嘅消息啦，都非常之即係無奈同失望嘅，係啦。咁今日其實我哋就已經收拾心情，即係開始計劃緊新嘅嘢噶啦，係啦。咁睇下大家仲有啲咩嘢可以同大家分享。 Okay. 好，首先咧就係都問翻你咧，就是、對於政府嘅回應，你有咩嘅睇法咧？因為政府個講法就係話，你哋舉辦嘅麥理浩徑咧，難以完全阻隔公眾同埋參與者互相接觸嘅機會啦。咁加上咧4600多名嘅參加者同埋工作人員要跨區3日咁樣去進行，有呢個存在傳播疫情風險啊咁。你對呢個講法有咩睇法咧？ 我哋自己其實呢個藝行者都搞咗好耐啦。咁如果以我本人都搞咗超過20次啦。咁同埋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都行山啦，因為疫情嘅原因都好多人行山嘅。咁但係為咗搞藝行者嘅原因咧，其實我哋已經係將稍微有人群聚集，即係話嗰啲所謂 checkpoint 啊檢查站，然後特別係起點同終點咧，就已經係做到咧係參加者同義工同埋其他公眾咧係作分隔曬嘅。咁啲資料你哋睇到啦，就係佢而家係就係講我哋喺檢查站與檢查站之間咧，就係因為嗰個麥理浩徑咧係當時即係所有公眾人士都可以入去嘅，因為我哋係唔可以叫漁護處咧係封咗，專係俾我哋藝行者用啊嘛，係啦。咁佢哋認為呢個風險咧就即係存在啦。咁如果你問我哋樂施會咧，因為我哋都係一個即係搞呢個活動都有啲經驗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義工幫手啦。咁我哋呢方面就當然係覺得即係嗰個風險係低嘅，係啦。咁當然我哋作為市民都覺得即係喺而家香港我哋都即係控制得好好嘅情況咧，那個風險係低嘅，所以我哋真係冇預料到係有呢個結局嘅。 咁政府佢出嗰个新闻稿嘅时候就提出咗头先你所讲嘅一啲风险啦。咁但係佢同你哋嘅沟通过程入面其实有冇表达过关于对于呢啲风险嘅隐忧啊，还是其实去到好后期你哋先知道？ 其实都係你讲嘅后面嗰句係好后期先知嘅。係啦，咁实际上我哋都係啱啱即係26号先收到正式嘅书面通知啦，係啦。咁所以我哋一直冇收到佢一个话喂我哋咁样做係唔得㗎喎，或者係我啲措施係唔足够㗎喎。 咁呢个呢对于你哋嗰个筹款呢有几大影响呢？今次要取消㗎嘛。 当然係好大嘅，因为呢其实即係藝行者是我哋每年最大型嘅籌款活動啦。其實即係如果以樂施會嘅整體嚟講，係佔我哋約率係即係20%嘅捐款嘅資金啦，係啦。咁因為樂施會都係要靠自己去做公眾籌款，因為都係我哋嘅特色啊。即係我哋係靠好多即係小市民啊、集腋成裘啊咁樣啦。咁所以係極之大嘅影響嘅。所以我哋就亦都好快，我哋管理層帶住我哋。即係轉身去做一個新嘅活動，一個唔同形式嘅活動啦，係希望盡量首先就係令到已經訓練咗好耐啦，同埋一班即係義工啦，佢哋都係真係即係做咗成3个多月嘅籌備啦，佢哋可以繼續有一個平台可以繼續去參與呢件事啦。另外即係好實際嘅就係一個籌款，令到即係我哋嘅工作，尤其是我哋喺本地都有好多即係針對翻香港嘅基層啊，或者係。即係今次疫情之下咧，我哋都即係由上年到今年咧，都有好多針對基層嘅前線嘅工友啊嘅工作咯。咁所以對我哋嚟講係非常非常之大嘅影響。 你對於即係早前先至舉行一個18000人嘅馬拉松啦，而家你哋4000多人嘅藝行者就做唔成，有冇一啲咩嘅感覺咧？ 你呢個問題問得～太好啦，因為就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同好多我哋嘅參加者同義工一樣嘅，係啦，就係我哋始料不及嘅，應該咁講，係啦。咁而我哋得到政府嗰個信息就係話，我哋係有別於渣打馬拉松咯。咁佢最主要嗰個位咧就係話，我哋唔能夠密封式嘅管理啊，因為物徑喺即係藝行期間咧，都係公開去公眾嘅。咁老實講，你問我個人嘅感受咧，真係完全冇預計到咯，係啦。因為尤其是我哋嘅情況咧，係好多參加渣打馬拉松嘅人咧，其實都以 因為譬如我自己個群組裏面咧，係好多參加完密扎馬嘅人就會話：，誒而家咧我哋就要預備呢、這個全力預備呢、這個毅行者啦，咁樣樣咯。 嗯，有些人可能即係兩個活動都有參加，咁啊變咗一個得一個唔得。 咁啊，就係咁啊。 嗱，咁你哋而家開始就啟動緊個後備方案啦。咁大概會係點樣做安排？同埋即係因為當局仲係未收到你哋嗰個方案嘅嘛。咁你哋會點樣同當局會再去磋商關於你哋個新嘅安排？ 好的，咁咧其實我哋而家放棄咗實體啦，咁就係、是、即係總之我哋個實體係不獲批准啦。咁、我哋就做所謂 virtual 咯，係啦 ，virtual 嘅意思咧就係會先即係譬如喺約兩係三至一個月之內啦。咁我哋而家嘅情況咧就有2400位參加者到啦，係啦，咁佢哋咧係會分批打散咗喺呢接近一個月嘅時間，咁任何時間佢哋自己即係方便會喺山上面行山啦。咁同埋係除咗係一次過，我哋叫温高啦，即係由西貢去到元朗嘅大棠，係一次過100公里嘅山路咧，佢哋都可以係選擇即係打散嚟行咯，即係分兩段嚟行咯。咁約略嗰個模式會係咁啦，咁當然我哋會有啲即係科技上嘅幫忙啦，係希望我哋沿途可以知道佢嘅下落啦。咁最主要係我哋都 concern， 因為我哋冇咗義工喺沿途啦嘛，咁希望有個 apps 咁樣啦，可以即係喺網上，最低喺網上面都可以追蹤到佢哋啦，同埋可以作為一種即係無形嘅鼓勵啊，所以我哋就會叫做 virtually together 咁樣咯。咁、那個期咧就會係11月24日至到12月12日咁啦。 嗯，系咪都有安排一啲人可以即系唔想即系唔系太想做即系新嘅形式啦？系咪可以退款？ 系啊系啊，因为咧我哋就原先个计划咧就喺年初嘅时候就话啊，如果咁不幸我哋攞唔到政府嘅批准咧，我哋就会就转做 virtual 嘅活动啦。咁但系我哋即系经过再深思啦，尤其是我哋管理层再谂过而家嘅情况啦。就是覺得如果真的不能夠跟我們繼續下去 virtual 的活動呢，就是真的有就是我們希望是小部分的隊伍啦，是需要退款的，我們都是會安排的。那詳情我們都會盡快希望下禮拜可以通告到咯。 好，唔該曬黃玉嫻，多謝你。 好 ，thank you。 黃玉嫻咧就係樂施會籌募經理，負責活動嘅。咁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請嚟咧，今次都有份同樂施會即係商討過嘅體育專員楊德強啊。杨德强你好， 你好， 系想问一下，即系头先乐施会嘅人士啦，代表都讲啦，咁其实而家即系乐施会都系同喺政府商讨嘅过程，都尽量去到即系符合政府嘅要求，做咗好多嘅防疫措施，参加者都系打齐针，有阴性报告，点解都系唔俾佢哋去进行呢？ 其实呢、這个毅行者嘅活动咧，当然从呢个推动体育运动嘅角度咧，我哋都希望多啲活动系可以办得到嘅。咁喺過去呢幾個月呢，我哋同樂施會都傾咗好多次啦。咁其實呢，大家都一路有交換意見嘅。我哋都希望呢，大家喺防疫方面呢係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咁有好多人都喺知道話啊呢、這個毅行者係唔可以進行嘅時間呢，都會同最近啱啱上個禮拜嗰個香港馬拉松呢做個比較啦。咁但係呢，其實呢兩者呢中間都有好多個分別嘅。咁因為咧，呢個毅行者本身呢個活動咧，係一個距離會係比較長啦，由香港嘅東部行到去呢個西部啦，總共100公里嘅。咁但係咧喺呢個中間嘅路程裏面咧，佢就唔係一個封路嘅方式進行嘅，即係話咧呢段時間咧，其實咧係有其他嘅行山人士啦，或者公眾人士咧，係可以喺個山徑度咧係可以行嘅。咁第二方面呢個時間亦都係比較長啦，因為譬如馬拉松嚟講呢，如果就算係全馬嚟講呢，我哋通常預個時間都係6小時到啦。咁但係呢、這個毅行者呢係兩日嘅時間嘅，咁個時間係比較長啦。咁第三點呢就係喺呢個馬拉松嘅時間呢，中間當然會有啲地方係飲水呀，或者一啲補充能量嘅食品呀咁啦。咁但係呢喺毅行者裏面呢，其實個安排呢就中間係會有好多個補給站嘅。在这些补给站的时间呢，无可避免呢是有些人呢是会聚集在这里吃些东西啦这样。咁而这些补给站呢通常就是一些行山的所谓一些必经的地点来的。咁变咗呢亦都有其他嘅人士呢，可能喺呢啲参加毅行者嘅人士喺度补给嘅时间呢，係会经过嗰啲地方嘅。 咁但係頭先都講過啦，因為係冇一個封路嘅安排，咁變咗呢，其實如果係萬一有啲咩事嘅時間呢，基本上有啲乜嘢嘅參加者同一啲公眾人士係有接觸過嘅話呢，係好難去追蹤嘅。咁因為而家我哋成套嘅防疫嘅機制呢，除咗係話要希望大家即係鼓勵多啲人去打針，亦都做多啲檢測之外呢，其實都係一個要追蹤嘅機制嘅。如果萬一有啲懷疑確診嘅個案嘅時間，都希望可以追查返究竟喺嗰段期間裏面呢係接觸過啲咩人。咁但係呢，因為呢個毅行者呢個活動呢就牽涉個時間係比較長，嗰、那個路程呢亦都係橫跨幾個區域，100公里咁多啦。咁當中呢就好多其他嘅行山人士係可以同時去用嗰、那個行山徑嘅。咁變咗呢喺嗰、那個接觸啊同埋嗰個追蹤方面呢，呢、這個係比較難去做到一個妥善嘅安排嘅。咁所以呢政府有關嘅部門喺考慮過全部呢啲咁嘅因素之後呢，就認為呢就係喺而家呢一刻呢就係唔可以批准呢個活動嘅進行嘅。 你提到呢政府嘅有關部門就同其實同樂施會溝通咗好多次啦。咁頭先你都提到呢有幾個問題好難克服嘅，譬如你封唔到路啦，時間長，同埋有可能嗰啲參加者係聚集埋一齊。其實呢當局係幾時留意到呢幾個問題，同埋有冇向過即係樂施會提出過嘅咧？ 頭先樂施會個代表嘅意見就係話係政府比較後期先至同佢哋反映呢啲問題。 其實咧呢啲問題咧，大家都知道嘅。咁就由最初我記得幾個月之前啦，我同樂施會幾位嗰陣時大家傾嘅時間咧，大家都知道咧喺其實都停咗兩年啦。咁都好想希望咧有個機會可以做翻呢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嘅。咁當時嚟講呢，即係包括樂施會啦，佢哋都係話希望參考返馬拉松嗰個做法去做嘅。咁但係其實大家都明白呢，就係始終馬拉松係個頭先都講過幾點呢，係同呢個毅行者係唔同嘅。所以呢啲咁嘅即係個情況呢，我相信大家係知道嘅，不過亦都希望呢，就係話可唔可以採用一套相類近嘅措施，而可以達到嗰個防疫檢疫嘅要求呢。咁但係頭先我講嗰啲問題，基本上喺而家呢一刻呢，即係就算我哋同呢個啱呢幾日同樂施會溝通咗呢，大家都承認係比較難去解決嘅。咁因為喺個成條麥理浩徑裏面，如果你話要封咗條賽道俾佢哋做呢個活動呢，基本上係有好大嘅困難。咁淨係呢一點已經係一個即係喺而家呢刻我哋諗唔到一個好妥善嘅方法去處理啦。 都有啲傳媒呢係訪問咗一啲防疫專家啦，佢哋嗰啲一啲意見就係話，其實而家香港冇本地爆發嘅情況，而參加者都打曬疫苗，其實辦呢個毅行者嘅風險係比較低嘅。你點睇呢啲專家嘅意見呢？ 專家我就冇聽佢親口點講啦，咁但係頭先都講過啦，其中一個考慮呢就係、是固然所有嘅參加者呢都係打咗疫苗嘅，亦都喺參加呢個毅行者之前呢做咗檢測嘅，但係喺途中裏面呢，喺個100公里嘅路程裏面呢，可能最多去到差唔多48個鐘頭，裏面係可能接觸到其他行山嘅人士，而呢啲行山人士呢係未必有打針嘅，亦都系冇做过检测嘅。咁如果期间有一啲其他嘅行山人士，系有可能带病毒嘅话，咁嘅话我哋点样去处理呢个问题呢？咁我即系其实我都想听下其他嘅专家对于呢个问题，睇下点样去处理咯。 咁政府喺过程有冇问过专家或者卫生部门嘅啲意见啊？ 当然啦，我哋当然有问过即系负责我哋卫生部门嘅意见。呢、這個係我哋 即係衛生署嘅意見。 我哋負責衛生部門嘅意見都有啦，包括呢個防疫方面嘅專家都有問過啦。咁但係你話其他嘅專家，佢當然佢如果佢有其他嘅意見，或者覺得有一啲好嘅安排可以做得到，點樣可以令到如果有其他嘅行山人士，佢萬一係有呢個病毒嘅時間，我哋點樣去追蹤佢咧？咁呢個我都即係覺得可以大家聽下啦，點樣處理咯。 我谂而家可能社会上都会好多人关心，即系有一啲大型活动系咪可以复办啦？因为始终即系疫情而家比较稳定。其实政府而家有冇一套机制系去审视究竟嗰个活动系有几大风险，同埋批唔批准佢去举办？有冇一个咁嘅机制嘅？ 嗱，我而家咧，其实大家见到啦，上个星期日系啊，喺呢个马拉松有萬多人去参加，中间系遇到好多大大小小嘅问题嘅。即係一個咁都 其實一個唔容易嘅情況去裏面去復辦呢個馬拉松，我哋都同呢個田徑總會同埋我哋有關嘅政府部門，大家一齊去合力處理啲問題，咁都係順利去進行呢個活動嘅。咁所以喺我哋即係民政局喺推動體育運動嘅角度嚟講咧，我哋都會盡力協助咧唔同嘅團體去搞翻好多嘅比賽嘅。咁但係咧都要因應每個活動佢本身自己嘅情況。咁譬如剛才講過啦，毅行者佢有佢特別嘅有啲問題要處理嘅。咁如果係處理到啲問題嘅話，我哋咪會希望可以俾多啲活動去做翻啦。 可唔可以話其實只要嗰個活動係一個封閉嘅管理，即係減少同外邊接觸，就可以搞得成咧？ 嗱，呢個固然啦，封即係譬如封路呢個係一個考慮嘅情況啦。第二就係都要睇翻一啲譬如佢嗰、那個時間係幾多啦？會唔會係即係比較長啦？會唔會比較多機會同呢、這個其他嘅人士有接觸啦？咁因為咧，其實喺就算喺過去呢幾個月咧。都有一啲比較細規模嘅一啲行山或者跑山嘅活動咧，係都係可以順利咁舉行 的，搞得成嘅。OK， 好，時間關係啊，同體育專員楊德強傾到呢先，多謝你嚇，多謝你。咁啊，我哋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港岛花园道天桥落山，近住金钟道有交通意外，咁阻碍咗快线啦。龙尾去到上亚厘北道，重复一次啦，就系花园道天桥落山，近住金钟道嘅快线啦，系有交通意外。咁啊，而家咧啱啱清咗场，咁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上亚厘北道。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龙尾分别喺映月台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股份编号系1255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8，日元113.6，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7，人民币6.398，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港金报16,720元，比上日收市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13美元，卖出1,797.85美元。港汇指数101.2，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现在交通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在管道内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但东隧的港岛入口交通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在柯达大厦，而东隧九龙入口现在车龙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深麻实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车龙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现在狮隧的沙田入口都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彩虹交汇处一带交通比较繁忙的，现在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的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过了圣若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擎天半岛，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喺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翻九龙咧，而家近骏景园嘅交通都比较繁忙，龙尾喺马料水交汇处。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車多，車龍排到安定村。 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同埋港珠澳大桥落青屿干线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好多长辈咧都好中意话啲小朋友啦，啊，成日挂住玩手机咁。究竟成日挂住玩手机，我哋英文通常会点讲咧？我哋通常咧就唔会话 play on your phone or play with your phone 嘅。通常咧，我哋就会用一个 expression 就叫做 to sit on your phone， 好似坐住喺个电话咁啊。OK， 俾个例句大家，譬如 All you do is sit on your phone all day。All you do is sit on your phone for hours， 就係咧，你咧啊乜都唔識做，淨係咧每日咧幾個鐘或者成日咧都淨係坐住喺度咁啊玩電話、撳電話咁樣。All you do is sit on the phone。咁如果唔好淨係掛住玩手機啦，我哋可以點講咧 ？Stop sitting on your phone。OK， 咁咧今日就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投资有心法， 选股有办法， 佢哋一一解答。 股价嘅调整咧有两种方式，一系就用幅度，一系就用时间。弱势股咧，佢调整咧，佢可能就用幅度嘅。基本面强嗰啲股份咧，人人都揸住唔系好想放咧，佢就要用时间嚟去调整咯。再有利好消息又再升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0-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㗎。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係免费㗎。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是国内规格和水平最高、辐射带动作用最强的综合性残疾人运动会。 恭喜港队泳手张瑞琪， 恭喜香港田径代表任国芬， 恭喜香港田径代表周志伟勇夺田径男， 恭喜黄汉燕夺得男子 S14级200米自由泳金牌。 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2021残运会直击港台电视32。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嚟到晚上嘅6:41，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林志恩喺度。林志恩啊，近年咧就翻开报章咧，好多时都会睇到一啲境外楼盘嘅一啲广告啊，吓话讲到话即系某一啲个即系英国啊、吓加拿大啊、澳洲啊某啲地区，哇都有好靓嘅一个一手楼咧可以落成啦，咁就呼吁啲香港买家去买。咁而且咧，耐唔时都见到好多啊呢啲海外物业嘅一啲展销会咧都有出现嘅。 是啊，咁啊，今日咧，即系呢个消委会就发表咗一个报告啦，咁就统计咗咧，2017年咧，去到而家咧，消委会咧接获嘅相关投诉咧，咁就指出咧，近年咧有关一啲海外啦，其实包括境外添啊，即系内地添啦，系、有关嘅投诉咧就飙升啊，咁啊，香港消费者咧平均咧损失36.8万港元啦，而涉及嘅物业咧平均价值咧大概180万港元嘅， 单系咧就系、今年头八个月已经接获到过百宗呢啲境外物业销售嘅投诉，比去年全年咧增加90%嘅咁。咁而咧当中系涉及一啲咩咧？可能系好多嘅一啲嘅代理啦吓。咁佢哋而家喺香港咧系卖境外楼咧，就系豁免牌照嘅咁。咁佢哋好多一啲嘅销售手法啊吓，佢哋一啲嘅宣传嘅资料，佢哋广告所显示嘅资料啊，咁都有好多嘅问题出现啊咁。咁消委会今次做咗呢、个嘅报告咧，都希望可以咧，就系喺呢方面咧可以加强规管嘅吓。咁究竟详情系点咧？不如我哋而家都不如咁啊！我哋都呼吁各位听众啦。咁如果大家有一啲自己可能有一啲嘅买境外楼嘅经验，或者有冇啲嘅朋友亲戚有买境外楼嘅经验咧，大家嗰个经验系点嘅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嗱，电话旁边咧就有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喺度啦。黄凤娴你好。 你好，陆宇光。你好，林志恩。 你好， 先介绍下你哋嘅调查先啦。 好啊，嗱，今次咧就系、我哋睇到咧喺境外物业嗰个嘅物业嗰个需求咧就即系上升啦。因为主要有几个原因嘅，第一嗰、个资金自由流动啦，同埋全球嗰个利率偏低啦。加埋而家大家都系即系香港一个好国际嘅城市，大家都当个经济富裕啲，又或者谂退休啊。好多唔同嘅種種嘅原因咧，都諗住喺境外去買一層樓。咁但係咧就係、所以咧我哋就要預視一下呢個問題咧，因為始終買賣物業咧都一個好大嘅交易，一個我哋好大嘅一個消費啦，可以講話。咁所以我哋要睇翻下咧，就而家嗰個嘅監管制度究竟係咪足夠保障消費者咧？咁但係咧就好明顯咧，如果我哋出得呢個報告嘅話咧，就絕對有好多空間咧就可以改善啦。咁啊因為我哋咧其實透過一系列嘅方法咧就做呢個研究嘅，包括咧就係檢視翻同埋分析翻我哋自己消委會本身收到嘅投訴嘅內容啦，同埋我哋喺去年年底嗰陣時咧，亦都係揾一個顧問公司咧就幫我哋檢視咗好多嘅印刷線上電視嘅廣告，睇下佢哋嗰個廣告嗰方面嘅表述究竟係咪如實，同埋有冇啲咩問題啦。仲有呢就我哋做埋神秘顧客添，就睇咗成30个樓盤，咁就牽涉嘅地方呢都係譬如話我哋香港啲熱門地點啦，澳洲、加拿大呀、或者係馬來西亞、國內呀咁樣。咁所以呢喺綜合晒所有嘅研究之後，加埋呢就同啲持份者去攞埋佢哋嘅意見呢，就出咗我哋呢個報告。咁而呢個報告呢，或者我好快咁講一講我哋嗰個嘅嗰、那個內容先啦，因為如果大家唔講唔知嘅，我諗一般消費者都唔會知道嘅咧。其實而家咧就係、香港有地產代理嗰個條例，咁但係若果你唔係賣本地樓， 係黃鳳賢， 係你好， 係唔係賣本地樓？跟住咧， 唔係賣本地樓，但係如果你係賣呢個境外樓嘅話咧，純粹去賣呢一個境外樓嘅話咧，咁其實你係可以咧，就係話有一個我哋叫豁免嘅。 是 一个豁免，可以是透过这个豁免你去豁免。总之你是在你那个销售的过程里面告诉人听，我是不是一个持牌代理，我们简称叫无牌的声明，那你呢就不是受这个地产代理条例那里呢就去监管的了。那另外呢就是当然有发展商，发展商来香港直接自己买楼的话呢都没有任何一个，即都不是受现在那个地产代理条例地监局发出那个执业通告呢就是去受他的监管的。咁但係呢，若果你係香港本地嘅持牌代理呢，若果你去賣海外樓嘅話呢，咁你就要根據佢哋嗰個執業嘅通告呢，就係、去展業去呈述一啲嘅主要嘅重要嘅資訊。咁但係呢，其實本地嘅地產代理呢，佢哋都可以去開另外一間公司，就係、請一啲非持牌嘅銷售人員去賣呢個海外樓㗎喎。咁所以呢，其实简而言之一句呢，就对一个消费者嚟讲呢，就非常之 好難辨認啦。究竟我而家你面對你前面，如果當我想買一層境外樓嗰陣時，究竟呢一個係持牌嘅代理咧，定唔係持牌嘅代理咧？其實一般消費者嚟講咧，就好難去分辨嘅。咁呢一個咧，就是、對消費者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因為若果佢唔知道嗰個人嘅專業性，或者嗰個人係代表緊邊一方嘅話，而佢聽嘅信息，因為喺一個買一個境外樓，好明顯係好靠嗰個地產代理啦。咁其實對個消費者嚟講咧，那個影響係非常之大嘅。 係嗱，見翻過去嗰幾年咧，比較多嘅投訴嘅內容咧，都係講緊嗰個地產代理嘅銷售手法啊。咁如果呢啲賣境外樓嘅地產代理去銷售呢啲嘅境外樓嘅時候，其實佢哋銷售手法，你所知道有咩問題出現過咧？ 咁嗱，咁我就要讲一讲翻我哋嗰、那个广告调查同埋呢个神秘顾客嗰个嘅结果，嗰、那个嘅有啲乜嘢结果揾到出嚟啦。咁首先咧就系、是、若果当我哋跟即系我哋因为集合几一个唔同嘅研究出嚟咧，我哋发现咧系一个几个主要嘅问题。第一就系、是、嗰个广告嘅监管系非常之不足，因为咧如果透过我哋广告嗰个研究咧，就发现咧三大主要问题。第一咧就系、是、冇一个好清楚嘅。描述，即是话佢哋成日都用一啲权宜嘅声称呢作为一啲利诱，譬如话啲租金保证啊、免费礼遇啊、移民捷径啊、低入场费啊，但係又冇详情啊咁。咁第二呢就係啲资讯係非常之混乱嘅，譬如话嗰、那个货币上面嘅混乱啦、啊、又或者就算係讲个物业个地方啦、啊、根本纯粹係弱啦咁样讲，根本你都搵唔到究竟佢喺边嘅。咁又或者呢就係、是、根本係建成啦、啊、定係一啲楼花佢又唔讲清楚。最紧要嘅咧就是个免责声明啦，因为个免责声明就话咁俾个消费者听，究竟个持牌代理系持牌定唔持牌。咁但系咧，我哋发现咧好多时咧都冇牌照名啦，都冇牌照声明啦，字体好细啦，咁样睇都睇唔到啦，或者网页嗰度咧碌到最底咧，先至有机会望到啦。咁其实对个消费者嚟讲咧，个资讯嘅披露咧已经唔理想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当我哋去到呢、這、一个我哋啲投诉嗰阵时咧，就发现咧其实绝大部分嘅投诉咧都系讲紧咧就是、失实陈述。好多时咧就系、是、发现你个销售员去同你讲嘅嘢，到你真系自己去查证，又或者系揾翻出嚟嘅资料咧，系好唔同嘅。举例说，我哋有一个譬如个个案喺澳洲嗰度买楼，佢咧话俾佢听，其实咧附近咧系有一个叫 motel， 即系一啲旅馆啦吓。咁、啊、但系咧，当佢自己去再去翻查嗰啲记录嗰阵时咧，发现原来唔系一个旅馆，佢原来系附近咧系有一个精神病嘅一个治疗中心。咁其實對個消費者嚟講咧，兩者係非常之大嘅分別。咁個消費者咁好明顯咧，就會覺得係有一個誤導嘅情況啦。咁另外，譬如話有一個買日本樓嘅消費者，佢就遲咗交樓，咁啊要搞到自己親身去日本嗰度睇啦。喺呢一個大阪Osaka。咁但係咧，去到嗰陣時發現連個門牌都錯嘅，根本佢自己買嘅樓同佢根本真真正正個門牌都錯嘅。咁啊呢啲都係一啲叫失實陳述啦。譬如話近期喺啲國內嘅樓。都会睇到咧，就系、是、佢哋话系有某一啲嘅个厕所系有窗嘅，咁但系发现咧，消费者捞尾先发现其实系冇窗嘅，又或者咧喺外国泰国咁用某一啲玻璃，咁佢哋话就双层玻璃，但原来都唔系嘅，系用一个单层玻璃，咁呢一啲都系一啲好失实嘅陈述。咁另外对个消费者嚟讲好关注嘅咧，当然就系可以做到几多成数嘅按揭啦。又或是咧，就係、是、好多時咧，都係利誘咧，就係、是、話有個租金保證，用一啲好吸引嘅成數，譬如話兩年可以有十二厘啊，又或者係八年裏面你可以有四十幾厘嘅回報啊。咁對個消費者嚟講好吸引嘅，但係咧有啲情況出現咧，就係、是、甚至有爛尾嘅情況啦，又或者咧係佢突然之間取消咗呢一個租金嗰個嘅保證等等，呢一啲咧都係消費者嗰個嘅投訴。咁最嬲尾，當我哋做自己本身嗰個嘅神秘顧客嗰陣時咧，其實咧嗰個銷售嘅過程咧都係好唔理想嘅，因為喺嗰個資訊披露究竟佢身份嗰方面咧係好明顯不足。另外咧就係、是、譬如話有啲唔專業嘅情況咧，亦都係發現咗嘅，譬如話俾一啲過期嘅資訊啦，又或者係你根本唔識日文嘅，你又話俾人聽咧，就算我唔識日文嘅話咧，我都可以買日本樓，因為我可以從漢字裏面去估到究竟嗰、那個。嗰、那個售樓書又或者嗰啲資訊係講緊啲乜？咁、啊、其實即係略為比較兒戲啦。 好唔專業喎、啊，咁樣嚇。 係啊，咁所以我哋睇到種種嘅問題咧，咁所以咧都歸納咗咧，就有五大問題，亦都因為咁咧，我哋因應呢五大問題咧，都作出咗五大建議嘅。 嗯，咁我就想问翻嗰个建议一嗰度啦，嗱，因为咧，其实而家其中一个问题嘅成因咧，就同嗰条法例本身有关嘅，因为如你头先所讲啦，即系根据而家个地产代理豁免领牌令咧，其实专责处理境外物业嘅地产代理或者营业员啦，只系即系需要符合一定嘅要求咧，就可以唔需要取得牌照。咁就如你头先所讲啦，咁即系有一啲顾客佢未必分到究竟嗰个代理系持牌定系唔持牌啦。咁我想问下咧，条法例咧，点解由1998年咧开始就都已经冇修改过啦？同埋另外咧，你哋都建议咧，要规定所有从事销售香港境外一手楼住宅物业嘅地产代理同埋营业员咧，都需要根据咧地产代理条例取得牌照，可唔可以解释下嗰个建议啊？ 好啊，嗱，不如讲翻历史先啦。咁你头先问开点解咁耐都冇改变咧吓，即系冇修订到咧？因为其实当嗰个地产代理条例成立嗰阵时咧，其实早于之前咧就系呢个法改会咧，其实都曾经咧发表过报告噶，喺同一年份嗰度发表一个报告咧，就是、因为当其时咧开始有呢、一个境外物业嗰个嘅萌芽啦，咁但系亦都出现咗啲投诉咧，所以佢都建议咧就系、未落成住宅物业咧。只是由这个持牌代理去销售，还有呢也都要管广告方面的资讯的。但是呢当地监局成立的时候呢，其实就看这个立法的优先次序了，因为那时也都有本地楼也都有境外楼，那个优先次序呢就去了当然是本地楼，所以呢就迟迟呢就未加入这个境外物业那个的规管。咁但去到2013年嗰阵时咧，就当嗰个境外物业开始蓬勃嗰阵时咧，咁去到相关嘅政策局咧，就觉得可能系太过复杂啦，亦都若果系规管用地产代理嗰个条例规管嘅话咧，就未必系好有效。咁不如咧就维持呢个豁免令，就用呢一个公众教育咧，就提高佢哋风险嘅意识嗰阵时咧，都可能应该会一个好啲嘅方法。咁但係呢係明顯地呢，我哋而家睇到呢淨係用呢一個教育嘅方法呢就不足夠啦，因為真係一般消費者嚟講你點可能可以分辨到啊。咁所以呢我哋呢就出現咗我哋嘅第一個建議，亦都係好重要最重要嘅建議呢，就係、話當香港嘅喺香港從事呢一個境外一手住宅物業嘅買賣嗰陣時呢，就一定要由一個持牌嘅地產代理去要領取牌照，然後先至可以出售。咁大家都会问啦，咁点解淨係一手住宅物业呢？咁因为我哋明显睇到呢係好多消费者都系买一手楼啦。咁第二呢，其实买二手楼嗰时呢好个人化嘅，佢点样买个盘啦，要求啲乜啦。咁呢啲市场呢就係即係唔係好好个人对个人，或者係单头啦。咁所以我觉得个风险嚟讲呢，相对嚟讲呢係冇咁高。咁第三呢，就是、如果係一啲商业嘅买卖呢，好多时呢都系牵涉到一啲嘅专业嘅经验，有经验嘅投资者，咁所以咧呢一啲嘅可能都系会受一个证监会嗰个嘅监管，咁所以我觉得咧，如果系聚焦啲，系而家香港人好多时买嘅境外嘅一手住宅物业咧，可以系一个好嘅起步，但系就一定要透过呢一个持牌嘅代理，即系话如果你想买嘅话咧，即系出售做呢啲嘅楼咧，就要经呢、一个地产代理啦。不过如果地产商直接自己买嘅话咧，佢哋仍然可以直接咁样去买。 嗯，另一个问题咧就系关于嗰个地产代理咧，同埋当地发展商佢哋嗰个相应嘅责任啦。因为消委会个研究咧就好针对紧一啲冇持牌嘅即系地产代理啦。因为我见到你哋嗰个接获嘅投诉，其实有九成都系关于地产代理，咁当中大部分都系关于非持牌嘅代理嘅。咁但系我哋都见到咧，即系呢一个地产代理监管局咧，佢有个回应咧，就系话2016年咧至2020年咧，佢哋120宗投诉入边咧，有107宗咧都系涉及一啲未建成嘅境外物业，咁啊嗰个投诉其实主要就系针对个发展商啦，就唔系地产代理。即系点解两个机关收到嘅投诉咧，嗰个性质会咁唔同嘅？ 其实呢个一定系会唔同嘅，因为地监局嗰个嘅法定嗰个嘅权力嘅范畴咧，就系管呢一个地产代理啊嘛。咁所以若果係牽涉到地產代理嗰啲呢，咁先至會去呢一個地監局嗰度去投訴嘅啫。但喺我哋嗰個層面呢，就係不論你持牌唔持牌，又或者係呢一個發展商都好，因為其實消費者好多時都分辨唔到究竟係佢嗰啲人嗰個嘅真正嗰個法定嗰個身份㗎嘛，係咪？即係嗰個法律嗰個身份。咁所以呢佢都係會嚟消委會個投訴，咁所以係一定會唔同㗎。 你会期望呢，即如果要是规管这些卖境外楼的地产代理呢，你会要求他们有什么的条件或者标准呢？即当然他们一定要发放一些真实的资讯啦，不要误导啦。啊，其实除此之外你还期望他们是，即譬如会不会熟即当地的法规啊， 要做尽职调查的时候。 尽职调查又是你期望他们怎样做法呢？ 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正正建议二和建议三那个的跟随着建议一所随之而来的一些其他建议啦。因为呢在这个地监局那个的豁免令里面呢，其实都有讲到这个销售资料和广告宣传那方面呢都是有一些规定的。咁里面呢其实呢就有四个好重要嘅文件係一定要提供俾个消费者。我哋觉得呢係喺里面嘅内容呢就要再加强。譬如话嗰个我哋叫 due diligence 啦，即係嗰个尽职审查嘅报告啦，法律嘅意见啦，书面警告嘅声明啦，同埋销售资料个单张嗰方面，即係宣传资料呢，其实喺个内容嗰方面呢係绝对可以去再提升。令到個消費者咧可以有足夠嘅資訊咧去做一個知情嘅決定，因為其實我哋好明白，買賣一個境外嘅物業咧，其實牽涉嘅問題都好多，亦都有啲責任咧，可能唔係喺嗰個地產代理嗰度，可能係個發展商嘅問題，譬如話爛尾樓係一個發展商嘅問題，但係正正就係個消費者喺之前喺佢俾錢去做呢個交易之前，若果佢有足夠嘅資訊，或者係有一個專業嘅地產代理去幫佢去已經用佢哋嗰個嘅網絡同埋係當地嗰、那個聯絡去揾到去做翻佢哋嗰個盡職搜查嘅話，盡職嗰個嘅審查咧，其實喺個資訊嗰方面嘅準確性同埋透明度係提升嘅話，咁、那個消費者喺一個全面審視之後嗰、那個知情嘅選擇，同埋亦都知道嗰啲風險喺邊度，佢都決定去做呢個交易嘅話咧，咁就呢一個消費者係可以提供多啲嘅保障俾佢哋咯。咁所以咧，譬如話喺嗰個书面警告声明里面，在我们的投诉里面呢都很明显看到，就是说究竟你会不会有延期啦，汇率浮动的风险啦，又或者买卖双方究竟有没有可以兑现到承诺或者租金收益这一方面那些风险啦，其实真的要告诉个消费者听，等他知道呢这些东西是他自己要承担的一些风险。咁呢个都系我哋建议三，咁仲有一个建议嘅，就系广告嗰方面咧，我哋都觉得咧系需要绝对要加强嗰个监管，因为啲失实陈述啦，唔可以夸大啊、误导啊，同埋啲广告，特别系啲警告字句咧，细到根本你肉眼睇唔到嘅话咧，咁其实真系喺嗰个字体啦，同埋喺个电视或者喺啲电子传媒嗰个层面嗰方面咧，都系需要加以规管。咁而到第四啦，其实呢一个都喺我哋好多时投诉里面睇到嘅咧，就系嗰、那个楼位费。因为很多时候这些楼买这些楼都是有楼位费，是但是呢就很多时候都收不回、所以呢我们都觉得呢应该要引入个冷静期，还有就、可以令到消费者多些时间去考虑咯。 好啊，多谢晒黄凤娴，跟你谈到这个先。是黄凤娴就是消委会的总干事来的，就讲了关于境外物业的销售手法，大家怎么看呢？1872311。 首次证实有美军以训练为目的驻扎台湾，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美军近来多次在台湾海峡挑衅搅局，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威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汪文斌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而不是自己单方面炮制什么。俄罗斯单日新增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首次突破40000宗，再多40096人染疫，较前一日增加大约3500宗，再多1159人不治，同样创新高。首都莫斯科今日起实施新一轮局部封锁措施，即允许药房和超市等基本商店继续营业，全国工作场所下星期关闭。德国新增超过28000宗确诊，是两星期以来最大的增幅。有当地医院组织说，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的新冠患者数目一星期内增加了15%。日本东京都再多21人染病，连续12日少过50宗。时事通讯社报道，厚生劳动省决定为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的人士提供加强剂。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预测本港早晚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就喺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之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都仲系几长噶，排到去扫管笏。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排到龙日村。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九龙方面，龙尾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新华十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鲤鱼门道转上去将军澳道挤塞，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那段的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龙尾排到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口都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消防连长道近消防抢救训练中心。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世茂坪、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港珠澳大桥落青屿干线去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悭油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陈志思。 自己的心态肯放低，我想人家大家是会怎都会接受你的。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不是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还有长期吃药，只要没什么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们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他打我又打，没什么不舒服。 18岁了，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点打啦。 如果你对社会不同事务有兴趣， 想访问一下人，又想识下朋友， 快啲加入我哋嘅大家庭——青年论政节目 《政坛新手训练班》， 新一季度又招生啦！快啲上香港电台第一台网页填参加表格啦， 面试经取录就可以成为政坛新秀。 我班主叶振东仲会同表现好嘅新秀一齐做节目， 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 喺 FM 92.6至94.4 就可以听到自己把声啦！ 仲唔快啲报名？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剛才就討論緊咧，係消委會發表咗一個咧有關於銷售境外物業嘅投訴嘅啲報告啦。消委會亦都自己作出咗啲調查啦，就發覺咧銷售呢啲境外物業嘅代理啦，同埋從業員咧， 好多咧都係得到法例豁免佢哋領牌，即係佢哋係無牌嘅嚇。咁、而當中咧就涉及好多一啲銷售手法嘅問題，無論係佢哋即係呢啲代理嘅銷售嘅過程啦，以至到佢哋發表嘅廣告啦，好多咧都出現咗問題喎。林志恩 係啊，咁所以咧而家消委會嗰個研究咧就向政府提出咗幾個建議啦。咁我哋頭先嘅嘉賓黃鳳霞亦都提咗出嚟啦，就包括就係規定所有咧從事銷售境外一手樓住宅物業嘅地產代理咧都需要領牌啦。咁第二咧就係就住代理咧向買方提供嘅資料同埋廣告咧會加入一啲法定嘅責任啦，以及咧就住咧樓位費等等咧引入冷靜期嘅。嗱、咁不過呢個建議咧對於業界嚟講咧，即係業界會唔會認為佢哋未必有能力去履行一啲嘅法定責任咧？咁一陣間我都可以同業界再傾一傾啦。 或者我哋都講一講啦，即係因為我哋都就住今日消委會嘅報告咧，就向咗地產代理監管局咧去到查詢噶。咁佢哋回覆我哋嘅時候就話會詳細研究消委會嘅建議，並且同政府保持聯繫，亦都提醒市民咧買境外物業咧，尤其是係樓花啊，涉及咧就係多方面嘅風險啦嚇。咁而咧就係就算係透過呢啲嘅持牌嘅地產代理咧嚇，去到進行交易咧，都冇辦法確保境外發展商如期建成有關嘅物業或者兑現承諾噶。咁亦都睇翻咧就係地產代理監管局啦，咁喺過去2016至到2020年咧就接獲到。就係120宗啊，涉及咧買境外物業嘅投訴。咁當中咧107宗涉及未建成嘅境外物業啦，而當中咧大部分都係涉及一啲發展商，而並非係地產代理。頭先我哋都有引述相關嘅一啲回應啦。咁好啦，不如呢個時候你都請嚟一啲嘅地產代理嘅業界人士，同我哋講下啊，究竟對於消委會今次嘅報告有咩嘅意見先？電話旁邊有香港房地產代理業聯會榮譽主席郭德良啊。郭德良你好， 你好你好， 系你同唔同意而家即系销售境外物业嗰个嘅地产代理，因为无牌啦吓，亦都涉及好多嘅一啲乱象啊，即系一啲销售手法嘅问题咧吓。 我同意嘅，咁其实咧喺几年前已经有人即系提出社会上有舆论咧，就话要规管噶啦。咁当时咧就因为碍于咧就个法例嘅问题。啊！監管局咧嘅喺1997年咧通過香港政府喺1997年咧通過地產代理條例咧個法例咧只係涵蓋咗香港境內嘅物業，就冇包括境外嘅物業。咁變咗咧就喺雖然喺1999年地產代理監管局成立到而家20多年咧，都係只係規管境內嘅物業，境內即係香港境內嘅物業啦。唔包括國內啦、大陸啦咁嘅海外啦咁嗰啲物業，咁變咗當時幾年前都已經有人提出話，我哋都其實個原因咧個根據咧就主要係2010年咧政府推出多項嘅辣椒咧，除咗我哋業界即係受到影響之外，其實業主啊或者市民咧佢置業嗰方面都有影響嘅，因為嗰、那個洗費啊、税項啊都多咗嘅，所以有啲人稱辣椒叫做辣税咧，其實都冇錯嘅，因為都幾犀利嘅，即係你買第二個物業都幾犀利嘅，咁所以變咗咧，形成咗咧喺近呢幾年咧就好多人去海外度置業啦，或者國內啦，因為首先佢哋洗費冇咁大啦，同埋嗰個嗰個樓價咧，亦都比香港係爭好遠嘅，你香港即係就算買個車位都動一動係200,000-300,000。咁嗰度咧，可能有啲平到咧幾萬蚊一尺，幾十萬一間樓咁樣，咁變咗咧都幾受香港人歡迎咯，就係、因為個回報都有一定嘅回報嘅。咁當然亦都有好多頭先主持人都講過咧，即係買到嘅即係良莠不齊啦，咁買得唔好嘅，咁咪就有好多投訴啊或者咩成啦。咁而且因為近年多咗呢啲咁嘅人成交咧。一多咧，自然爭拗啊，或者問題就會產生啦。所以變咗咧，近年就好多咗投訴。咁我哋業界都係贊成咧，係即係要規管嘅。因為而家咧，佢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賣國內樓啦，如果即係都係境外啊，就唔係今日㗎啦，已經係幾十年前嘅事啦。但係當年都有爛尾啦，但係幾年咧，即係國內其實監管得都唔錯嘅。所以變咗咧，就形成咧就唔覺㗎啦。咁但係咧，始終境外嘅樓咧都係隔山買牛啦，咁所以好多咧問題嘅產生咧，就形成咧而家都好多問題出嚟啦。咁變咗咧， 我哋其實都贊成係去規管嘅，我哋業界係贊成嘅，所以咧，我哋即係睇到咧，就雖然個歷史遺留落嚟咧，當時係唔好講話境外啦，其實境內都係大約喺1997年第三代理條例通過，1999年成立監管局，即係都係呢廿幾年有正式嘅規管，做到一套好好嘅規管系統之後咧，咁先至完善咗而家香港嘅即係嗰個買賣物業啦。但係始終境外咧，因為佢法例冇去規管到咧，而家就產生問題出嚟啦。咁變咗咧喺呢方面咧，我諗需要咧都大家研究一下啦。如果我哋業界嚟講咧，就傾向咧係要做啲監管工作嘅，譬如話要揾啲持牌地產代理啦，先至可以做一個買賣啦。因為而家現行咧，其實係唔需要攞地產代理牌都可以買到境外嘅物業嘅。咁呢個就可能就缺乏咗監管啦。咁其實幾年前咧，頭先都提過啦，就社會有輿論咧，咁當時監管局都做咗啲嘢嘅，就係話咧，只係咧規管翻我哋持牌嘅地產代理，佢哋咧就需要就住賣海外嘅物業咧做一啲盡職審查同埋咧法律嘅意見。咁呢個咧都喺個立場咧都都有一定嘅保障買家嘅，但係只係規管一啲持牌地產代理去做嘅啫。咁至於即係頭先講無需要攞牌啊，唔需要揸住香港地產代理牌就都已經賣得嗰啲咧，就冇規管㗎啦。咁呢樣嘢咧都係形成一個問題咯。 你剛才提到攞牌的代理商他就要就著一些境外的物業做盡職調查，我想問一下這些有牌代理商他去做盡職調查的時候會不會遇到一些困難過去？ 基本上就 我接觸到的就都沒有，因為呢他們的盡職審查大部分都是問回個發展商攞的，因為呢很多都是由發展商提供，譬如說他的業權啦，佢嘅財務狀況啦，咁呢啲我哋地產代理係攞唔到嘅，你唔會俾你嘅。但係如果佢要銷售，即係個發展商想嚟攞嚟香港賣，或者地產代理想幫佢做咧，根據地產代理條例咧，佢個裏面嘅規則咧，你都係要有呢啲你先可以幫佢賣。如果唔係咧，你就違反咗地產代理嘅地產代理監管局嘅規例，咁變咗咧就你就會受罰，所以變咗形成咧。而家我所知有牌嘅地產代理咧，都會做翻曬所有盡職審查同埋嗰個法律意見先去做啲海外嘅物業嘅。咁反而咧，唔係呢啲有牌嘅咧，我哋就唔清楚佢有冇去做啦。 咁另一方面，即係譬如話嗰個代理可能咧要去買啲境外物業嘅時候，要熟悉翻當地嗰啲嘅銷售嘅法例啦，同埋一啲嘅譬如按揭啊或者其他一啲嘅問題。咁你又覺得其實地產代理香港嘅地產代理有冇需要喺呢個攞牌嘅條件裏面係熟習埋呢啲嘢，同埋即係你覺得有冇難度咧？對於你哋講， 即係咁講翻啦，但當年咧都頭先提過咧，幾年前都有人提出話已經開始有問題咧。咁監管局都研究過嘅，咁但係佢礙於頭先講咗啦嚇，1997年地產代理條例通過嘅時候咧，就冇涵蓋咗境外嘅樓嘅。咁佢做唯有嘅做法咧，就係去規管翻自己而家持牌嗰班代理，即係冇牌佢規管唔到啦嚇。咁唯有規管自己持牌代理。但佢亦都發現有一個問題咧，頭先主持人都講咗好好嘅，就係話其實我哋用啲俗啲嘅語就叫做各處鄉村各處例，每個地方嘅法例嗰、那個規限、嗰、那個按揭、嗰、那個註冊嗰啲各方面嘅嘢都有唔同嘅。但舉個例，香港賣樓係講尺計嘅，國內賣樓係平方米，已經係好大嘅大家嘅差別啦。你明唔明我講咩？即係話。咁唔好再講其他地方嘅語言啊、法制啊，唔係行普通法啊、貨幣啊，佢個嗰個做嗰個規管啊，全部都唔同嘅。咁佢哋就即係監管機構就發現咗有個問題啦，就好難去統一去即係規管啦。咁就唯有咧就做咗一個就只能夠規管我哋有牌嘅地產代理。不過我覺得如果暫時去應付都可以嘅，因為始終你做嘅嘢都係要前進，即係做步嚟啦嚇。咁首先就係講翻嗰個銷售嗰度咧，我覺得我哋業界都贊成咧，係揾翻而家現成嘅 地產代理啦，有牌嘅地產代理去處理翻。因為咧，起碼如果你話，我覺得喺呢個問題上咧，即係話要規限去處理呢個物業買賣嘅地產代理咧，只有兩個方法。第一就係話現行嘅地產代理，即係話將以前地產代理條例未涵蓋嘅，去立法會度改翻涵蓋埋境外，等等監管局擴大個權力，可以做埋境外嘅樓嘅規管。好，第二就係成立一個新嘅海外物業、海外一手物業嘅地產代理監管局。咁呢個咧，我覺得就即係有啲困難啦。嗱，如果我自己推算啦嚇，我自己個人推算咧，你通過法例年幾兩年，好啦，跟住成立一個監管局，亦都要兩三年。好啦，跟住有個過渡期，咁你可能頭尾咧快極都要五六年，慢嘅六七年。咁你遠水不能救近火，咁你呢五六年之間再有咁多大量嘅海外境外嘅物業買賣嘅話，咁你點去應付個問題呢？所以我覺得最簡便最可行嘅呢，就係用返而家現有嘅地產代理，只係擴闊咗監管局個機個功能個職能，就係將佢都涵蓋埋規管埋境外嘅樓，咁然後呢就佢去做一啲法例啊規例呢，就去規管做即係持牌嘅地產代理去做返境外嘅物業，咁我覺得就最可行。咁至於有我頭先有啲記者都問我話，喂，咁跟住講啲按揭啊嗰啲嘢，各方面發展商啲問題，咁呢個可能要下一步啦。即係好似香港咁樣，香港首先佢喺97年就通過咗地產代理條例，然後跟住近呢十年亦都做咗一個叫做銷售地產代理、銷售一手地產監、銷售一手監管局。咁呢個就規管發展商㗎啦。咁我諗可能未來呢先係規管咗地產代理去買賣先啦，然後如果再有話認為要發展商都要有啲責任啊，去同嗰啲買家承擔啊，或者佢攞樓盤嚟香港買呢，咁可能要下一步再研究法例點樣去規管境外嘅發展商攞樓嚟香港買啦。咁、呢個就係 我自己個人覺得，如果想完善香港賣境外嘅物業呢，可能都要從呢兩個步驟去做啦。 好， 我想問多少少呢，即係過去香港做監管嘅時候，其實佢點樣去區分呢屬於個發展商嘅責任同埋嗰個地產代理嘅責任？因為如你頭先所講啦，有一啲資料其實係個發展商係向嗰個地產代理提供㗎嘛，又或者係嗰個發展商譬如佢唔能夠如期去起到有關嘅物業嘅時候，其實係嗰個海外嘅發展商嘅問題嚟。咁過去點樣區分兩者嘅責任 呢？這個呢其實很清楚的了，剛才都講得很清楚了。如果去推銷這些物業呢，在香港的地產代理條例裏面呢，只有兩種人可以賣樓的，就是賣這個做地產代理工作的，一個呢就是地產代理啦，持牌的地產代理啦，第二個就是業主，業主就包括發展商啦，只有這兩個身份呢是可以賣物業的，其他人賣都是犯法的，都是無牌的，都是違反法例的。所以呢就很清晰，就是說买卖楼宇的手续呢，推销呢，全部都是要有牌的地产代理才可以做，或者是业主。咁呢个好清楚啦。好啦，到发展商呢，点解后来又会整一个销售一手物业监管局呢，是啦是啦，销售物业一手监管局呢，就因为。 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嗯、 是啦是啦，一手物业住宅物业一手销售监管局呢，就由于刚才主持人都提过呢，就是说发现到呢好多问题不是在地产代理身上。是發展商佢有啲問題產生出嚟，就譬如應承咗啲嘢，或者係做咗啲嘢係同佢嗰個銷售嗰啲講出嚟嘅嘢係唔對嘅。咁後來就覺得應該要規管啦。咁所以呢就成立咗一個銷售嘅監管局啦。咁我覺得呢樣嘢呢係一個進程嚟嘅。首先地產代理係第一前線去接觸買家，咁佢應該係要攞到啲好嘅信息，即係正確嘅資料俾啲買家。好啦，跟住原來啲資料咧翻嚟咧係發展商俾佢，而但係唔啱嘅，咁你發展商係咪有個責任呢？而家就係咁樣去區分翻兩個層次啦，一個就係去銷售嘅，一個就係提供呢啲物業嘅。咁呢兩個人做呢啲嘢都有佢嘅責任。咁就一個銷售，一個就係提供啲物業出嚟嘅。 明白吓，就呢个方法区分啦吓。好啊，多谢你啊，郭德亮，多谢你。 好， 郭德亮咧就系香港房地产代理业联会嘅荣誉主席嚟噶。咁我哋呢个话题都讲到呢度先，转头翻嚟咧讲其他话题。 吓、啊 啊！做咩熄咗部电视啊？ 快啲开翻部电视啊！ 放心放心，数码电视转频率啫。 咁冇港台电视三十一睇点算啊？ 哎呀，世界末日噶啦！ 没事没事，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同本地另外三个数码节目台喺今年12月1日就会正式转用新频率，到时帮部电视机重新追一次台就睇得翻噶啦。想查询就打去通讯事务管理局热线2961-6333啦。 即如果死后究竟是留下哪一个样子， 即你解释20岁的样子定是30岁的样子。 哈林食神 面，因为如果我活到90岁死然后上到他哇接着90岁的状态天堂没了。 即是等于落了地狱。 天堂有没有我不知道，但其实经常有个拗叫就是什么东西才是近照嘛。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神面。 有个成200磅嘅德国太太捐俾我哋一个几岁嘅妹妹，每个个案其实都好深刻印象。 救救小哥顿30周年，佢系血癌专家梁宪宣教授。 血癌其实都讲紧100几十种啊，咁笼统叫做血癌啦。有啲后生嘅10零20岁病嘅，过咗10年之后，个病断咗未？好翻啦，结埋婚生埋仔，带埋个仔嚟复诊，咁你又几开心啊？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救。日的足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点27分，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林智恩在这里。林智恩就昨日呢就是立法会会期啦，今届会期最后一次大会啦。咁就有议员呢就提出一啲嘅口头质询，咁就关注到香港嘅一啲体育设施嘅问题。咁医学界嘅陈佩贤呢就是话呢是而家香港是缺呢个11人嘅足球场啦。当局估算香港是欠缺緊 12.9 个11人足球场㗎咁。咁啊，陳佩賢就質疑咧呢個嘅計算標準啊，就同而家嗰個嘅即係有時就跟譬如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啦，有時又跟國際足協嘅標準設計啦咁。另外咧亦都講到話咧，就係而家好多區啦都係欠缺緊咧11人足球場嘅咁。咁點樣去到補充翻呢啲嘅體育設施咧？咁見到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嘅回應咧，就係話啊都會因應翻即係人口嘅轉變同埋需求啦嚇。咁但係咧就一啲發展成熟嘅地方咧比較難揾地，都係土地問題。不過就話會推動5人、7人足球場喎嚇。咁有趣嘅地方就係即係而家議員就問緊啊點樣去補充翻11人足球場嘅欠缺咧？啊，局長就回答話啊，會推動7人嘅足球場，咁係咪對症下藥呢？ 不過事實上咧，如果我哋睇翻根據嗰個規劃標準咧，就算係7人或者5人嘅足球場，其實都係唔夠數嘅，即係全香港嚟講都係爭3個啦。咁不過同埋咧，陳佩賢咧亦都即係提出咗一個問題嘅，就係即係當局去計咧，究竟我哋嗰啲足球場係爭幾多個嘅時候咧，究竟係用一個乜嘢方法去計算咧？嗱，因為咧而家咧當局估算咧就全香港咧就爭12.9个11人足球場啦，咁但係佢係用成個香港整體，就唔係分翻各區去計算嘅，咁於是先至出現咧，即係頭先陳佩賢講嗰個質詢咧，就係譬如觀塘區啦，又或者葵青區咧，其實咧佢哋都係爭好多個足球場嘅，即係我哋應該斷區去計。咁但係呢度有一個好大嘅矛盾啦，就係因為譬如觀塘區咧，佢本身係一個已發展嘅地區，咁究竟我哋喺邊啲地方可以揾到地去起足球場咧？嗱，而家香港咧亦都會有一啲新發展區啦，即係可能會我哋講嘅北部都會區啊，或者明日大嶼啦。咁但係如果喺嗰啲地方起足球場咧，其實就變咗好多人需要去跨區去做運動啦。咁啊，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矛盾，即係話究竟嗰啲新起嘅足球場應該要擺放喺邊度咧？咁啊，呢個就即係似乎政府都未有一個比較長遠嘅答案。 問下各位聽眾對於足球場嘅需求係點啊？我哋電話係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点半。 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政府将由下个星期二起恢复从澳门入境香港的回港易和来港易豁免检疫安排。政府说，由于澳门疫情已经趋于平稳，下个星期二起将恢复从澳门通过回港易和来港易计划入境香港人士的豁免检疫安排。两个计划的网上预约系统将会在下个星期二的零时起开始恢复接受从澳门入境香港人士预约。成功透過回港易和來港易計劃入境香港的人，抵港之後仍然要按計劃要求接受多次強制核酸檢測，並且在入境之後注意個人健康狀況至少14日，以及遵從抵港人士健康檢查記錄表內所提及的注意事項。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說，立法會選舉預計會有多人參與，將會是有競爭的選舉，相信立法會應該不會是清一色，會有各階層的團體組織參與。至於會不會提名非建制派人士，他說很多人希望由他提名，但是自己的提名票有限，會傾向支持較熟悉的人和民建聯成員。至於香港和內地通關方面，譚耀宗說沒有聽過有具體通關的日子。最近特区政府较以往积极改进，满足内地对于免隔离通关的要求，希望政府会更加积极，亦都希望两地相关的部门尽快再开会，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私隐专员公署接获14宗投诉，说有食肆未有妥善处理顾客登记资料。按照政府防疫规定，食肆需要确保顾客堂食嗰阵扫描安心出行，或者系登记相关个人资料。公署根据投诉展开调查，发现11间嘅食肆使用共用嘅登记表格，或者系登记簿。一间食肆冇设置表格收集箱，一间食肆冇保持表格收集箱时刻盖好，同埋一间嘅食肆使用仲未展开嘅共用表格。私隱專員鐘麗玲提醒食肆需要為店員提供適當的培訓和指引，清晰指示店員登記個人資料的流程和目的，確保店員具有良好的操守，並且提高員工的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意識。中電總裁蔣東強說，中電在屯門龍鼓灘發電廠增建兩台新燃氣發電機組，首台新機組去年投入運作之後，發電燃料組合之中的天然氣比例由2019年少於 30% 提高至到去年的 50%， 去年發電的碳強度亦都下降 26%， 每度電的碳排放比日本和南韓的水平更好，與德國及美國的水平差不多。至於另一台新燃氣機組正在興建，預計2023年的年底前投產。被問到隨著天然氣發電比例增加，電費會不會調整，蔣東強說電費價格是受到一籃子因素影響，包括營運成本、銷售的情況、國際燃料價格等等，中電正同政府商討來年的電費，有結果會適時公布。在天氣方面，預測早晚多雲，明日日間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而家排到接近北雅山花园。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有意外，龙尾接近北雅山花园。另外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嘉华国际中心的第二线有意外，而家大交通挤塞嘅，车龙排到接近维园道。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嘉华国际中心的第二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近维园道。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接近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中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现在排到近彩虹村。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在安定村。公路方面提提大家，长沙环道因为水管急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而家近兴华街一段的中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港珠澳大桥落青屿干线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不要匆忙转线，要打灯和回头看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啲咩新鲜事？原来文学都可以同科技互相结合。 其实我哋系想捉及虚拟实境啦，然后学生可以喺当中去申请。 赛马会捉景生情虚拟实境语文教学计划主要协同研究员陈志坚。 咁一方面学生可以阅读作家书写作品啦，而另一方面可以去睇虚拟实境 VR 所拍摄嘅一啲地景啊。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10月29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係足球場不足嘅問題啊！咁都呼籲各位聽眾啦，大家所屬嘅、所住嘅地區啊，大家夠唔夠足球場使用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咧係尋日喺立法會有提出質詢嘅立法會議員、醫學界嘅陳佩賢。陳佩賢你好， 喂，主持大家好，我係陳佩賢。 你見到而家香港欠缺足球場嘅情況係點啊？ 其實係。佢因為嗰個其實係香港嘅11人足球場同5人足球場咧，都欠缺咗某一個數目嘅。咁啊，政府講咧欠缺11人足球場咧，香港就欠缺，琴日講欠缺 12.9 個。 嗯。 但我同區議會喺度之前喺度計咧，其實我哋計到就係欠缺36個嘅。咁啊，5人足球場咧，或者5人或者7人足球場咧，就共欠33個嘅。咁所以個數字上，即係就算佢講個細啲嘅數，都係欠缺足球場地嘅。 嗯， 咁你就提過咧，其實你寫個信去唔同區議會啦，就即係去對比一下每個區係咪可以滿足咧而家香港個規劃準則啦，即係每10萬人就有一個11人嘅足球場要求。咁對區議會咧有啲乜嘢嘅回應俾你 咧？有幾個區議會係之前反應係好正面嘅。咁、曾經我都去過啲區議會同佢哋傾。咁當然呢啲叫民生嘅嘢，咁啊當然係由佢哋俾啲資料數據佢哋好樂於接受嘅。咁啊，但係而家區議會又唔同咗情況，咁所以而家暫時就變咗慢咗落嚟咯。咁但係之前係好正面嘅。 嗯，你點樣睇即係而家當局啊係估算全港缺 12.9 個，而即係譬如你以分區嘅人口嚟到計，就欠缺頭先你講30多個。 嗯， 個落差喺邊度嚟咧？ 個落差嗱，首先佢所講咧就叫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咁嗰度咧其實係規劃，佢有個有啲佢政府內部有啲規矩，當一啲城市嘅建立嗰時候咧，例如打比喻，我哋有個新嘅發展區將軍澳咁樣啦，咁啊預算有幾多10萬人，咁我哋咧就要幾多學校、救護處、消防局、警署、學校、休憩用地、球場咁樣去計嘅。即係咁樣去做規劃嘅，咁啊，當打個比如你要搬20萬人落去，咁你咪要有兩個足球場啦，又或者要有個警署啊、圖書館啊，咁樣去做規劃嘅。咁所以咧就，所以點解會話每10萬人有一個11人足球場，然後就每係啦， 咁然後咧就，但係佢政府咧，琴日講咧就係佢話，我就唔分區計啦，我就全香港咁計，有750万人咧，應該有75個足球場，咁而家有大概或者70几个足球場，而家有61至62个，咁所以咧就爭咗12.9个啫。咁我就問佢，所以我就回佢咧，佢其實咧佢平時嗰個準則唔係咁嘅，即係佢做規劃嘅準則咧，並唔係全香港咁計嘅。我就琴日冇時間，唔夠時間指出啦。咁例如如果咁樣計嘅話，咁我以後例如一啲市區嘅休憩用地，即係綠化嘅地，例如喺九龍嘅市中心啦，又或者灣仔區啦，咁以後唔使計休憩用地㗎啦。咁我行上去山嗰度，咪有郊野公園咯。咁你咁計，咁我點搞啊？成香港都係郊野公園嚟，咁佢唔可以咁樣。用一個咁哇咁樣拉闊嚟睇嘅，因為佢嘅規劃準則咧係以100万人咁樣睇，而係用一個分區一個城市規劃嘅形式去進行。 嗯，嗱，咁政府規劃準則咧，除咗佢去睇每區嘅人口數目之外咧，其實嗰區嘅人口特性佢會唔會睇埋入去咧？譬如我想象啦，如果有個區可能係老年人口係好多嘅，咁佢又未必需要咁多足球場 嘅 喎。 佢就冇寫得咁仔細嘅。 嗯， 佢如果足球場咧，就淨係用。即係運動設施咧，就用人口嚟計嘅。咁而例如有其他嘅設施咧，嗱，好似你咁講啦，即係譬如圖書館啊，或者係啲咩嘅社區設施咧，咁佢係有加入啲人口嘅特徵嘅。咁但係足球場裏面係冇咁樣寫嘅。咁我當然咧，我相信喺100万人裏面，佢計埋有老人家噶啦， 其實。其實早前咧就政府都委託咗一個嘅報告，顧問報告啦，做咗個報告，咁就係計算翻而家香港嗰個嘅欠缺體育設施嘅情況，咁當中都係要考慮埋即係一啲共用場地嘅問題啊。咁其實你有冇會唔會真係等個顧問去做曬完成曬即係第二期嘅報告，即係政府再去到檢討，先至真係計算出最準確嘅一個欠缺嘅數字先去講呢？ 可以嘅，咁我亦都歡迎呢件事。不過你諗清楚，嗱，我所講個計，我同佢自己計，同埋我幫佢計咧，係以佢自己準則嘅。即係例如你而家做電台，你嘅準則，你幫我哋同你講，即係我同你而家傾談嘅時間係10分鐘。咁但係即係而家講緊你有規矩，幾時去新聞，幾時嗰個時段啦？呢、這個嗰、那個規劃準則係佢定嘅，十萬人裏面有一個足球場，但係實際上咧，佢自己達唔到標。又或者有好多嘅唔同嘅理由，佢起嘅足球場咧就唔係11人，同埋唔係5人。咁我哋咁用咁，我用咁嘅角度去追問佢啫。咁係用佢嘅標準嚟追問佢啊嘛。 明白。 咁所以咧，就一係咧就佢自己改標準，一係就佢自己改嗰個龍門標準。一係咧就等顧問報告，咁佢咪又再講一輪咯。冇問題，顧問報告之後可以再傾談都得嘅，冇問題。 Okay, 開放態度。 跟住落嚟就要傾解決方法啦，就尋日局長都有提到啦，即係始終真係個土地問題，一啲發展成熟嘅地區咧，你要喺嗰度再加足球場咧，可能真係有啲難度喎。你又有咩方法建議解決咧？ 我其實喺2019-2020年係寫嗰好詳細嘅建議書咧，係我淨係講點樣去解決呢個足球場嘅問題嘅，包括簡單講咧，其實而家有好多11人足球場咧係唔符合國際標準嘅。即係嗰個大細係唔符合國際標準嘅，咁所以咧有啲足球場咧，我覺得係可以定係嗰條橫線啊，即係嗰啲白界線咧，畫翻多一米或者咁樣擴闊少少咧，就已經符合咗國際標準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是、講緊有啲足球場咧，佢就話7人嘅，即係有啲係足球場係即係好7人，但係嗰個大細好大嘅，咁嗰啲咧可以改建，令到佢符合11人足球咯。咁同埋跟住然後第三咧。其實可以增加符合國際標準嘅5人足球場嘅原因係咧，因為而家其實香港嘅歷史原因，有好多7人嘅足球場，包括硬地或者近幾年嘅7人仿真草。咁但係咧，提提大家，7人咧係沒有國際比賽嘅，咁所以咧喺即係7人嘅運動裏面咧，我哋係冇辦法好似7人欖球咁樣去爭取佳績，然後去攞到政府嘅撥款嘅。咁所以咧嗰個巡嘅目標一定係11人同埋5人。如果喺例如5人女子5人隊，如果出面可以喺國際賽度攞到佳績咧，就好似劍擊啊、單車啊，或者游泳咁樣，可以攞到更多嘅政府嘅資源咯。咁呢個係其實長遠目標嚟嘅。咁所以咧，呢個係5人啦。咁同埋我建議咧，就係將來起嘅，因為政府將貨就價， 即呢幾年咧，好多起嘅足球場咧都係七人嘅仿真草喺地區度。咁而即係七人仿真草嘅問題咧，就係佢俾圍欄圍住，有管理員叔叔要 book 場，你又要約球隊，又要上網預約，或者係要約齊人，又要換波鞋。咁但如果喺地區嘅層面嚟睇咧，一個硬地嘅七人足球場嗰、那個融入社區度係會更高嘅。再同埋得一個七人場咧，可以劃到兩個五人足球場嘅，所以咧個彈性係好高嘅。所以我係建議將來嘅起嘅足球場咧，一係就一個次次正正嘅十一人草地或者仿真草，又或者係一個七人，但係唔係仿真草，係一個硬地而可以劃到兩個五人足球場嘅。咁呢個係好可以符合到政府嘅長遠發展。 嗯，另外都有兩個方向想問下你意見啦。咁一個就係當然係咪可以即係充分運用一啲私人嘅場地啦，譬如一啲足球訓練嘅中心啦，呢個一個問題啦。另一個就係咧，如果而家嘅體育項目咧係因應嗰啲地區去分配得唔得咧？即係譬如可能有啲地區係主要係籃球場為主嘅，另一啲係即係足球場為主。如果咁樣嘅做法又解唔解決到你即係關注嘅問題？ 第一方答第二個問題先啦。嗯用嗱，例如你话一个地区性情况啦，嗱，用个例子就系喺香港嘅足球场咧，喺跑马地，即系例如喺即系香港嘅中部咧，跑马地有好多足球场嘅。 嗯。 但我其实个例子就系，例如喺东区喺柴湾嘅居民咧，其实佢十一人足球场咧，佢就要即系要跨区去做啦。咁我就话啊，咁系究竟系咪大家以后都系将所有足球场归纳去某一个地方，然后大家咧即系广东东嘅朋友一系就去跑马地，然后咧就book 晒咯，然后去呢个明日大屿嗰度搭车去明日大屿踢啦咁样。咁呢个系唔系大家想见到嘅嘢咧？咁而个规划标准咧，其实系每区每十万人应该有个球场嘅，我自己睇应该系叫普及化，即系政府都讲普及化、精英化嘅普及化。个意思应该都系喺地区性嘅，呢个第二点。私人嘅球场咧，其实我哋好努力探讨过嘅。不过咧，讲紧又系土地问题同埋金钱嘅问题，其实系非常之难。同埋你见到个成功例子咧，其实唔多嘅。亦都嗰个投资同埋嗰个，就算结资球嗰个球场系叫私人发展球场啦，都曾经试过政府有声音话要收翻个土地起楼啊嘛。咁所以香港咧喺呢方面系非常之困难。咁可以探讨，但我相信都系要政府孭起呢个责任噶啦。 嗯，吓咁其实你见，譬如而家政府咧都话系努力发展紧一啲细型足球场、五人足球场、七人足球场，你赞唔赞成咧？ 我赞成嘅。嗱，应讲，我曾经提过咧，因为香港足球咧有一大段时间系净系集中喺十一人足球。咁啊，十一人足球我哋去尝试啊，东亚运攞成绩啊咁样啦。咁但我就提政府啊，提大家咧。其实喺个国际层面咧，即系个比赛当中咧，系有五人同埋有十一人嘅。你即系讲紧你叫壶唔系净系叫一个同埋两张牌，佢可以叫到唔要到五人咧，就可以突然间叫到一倍嘅机会嘅。咁所以咧，发展五人咧，其实系一个我相信系一个应该要认真同埋而家做紧嘅好认真考虑嘅方向。咁但系喺香港里边嗰、那个球场嘅之前头先讲个历史原因咧。好多時候都係七人嘅大啲嘅足球場，而五人咧係好標準，係20×40米。咁嗰啲足球場咧，而家暫時都仲係欠缺緊嘅。咁所以咧，將來嘅發展咧，所以我建議政府同埋政府應該都做緊咧，就係、是、跟住嚟緊啲七人足球場硬地劃翻五人嘅標準嘅界，然後融入地區，然後繼而搞啲地區比賽咧，都係以五人為主，咁樣慢慢地梯隊啊、U 隊啊咁樣上去咧，咁就變咗香港有機會。可以在国际的赛事里面参与到一些五人或者十一人足球，希望可以从而拿到成绩，然后再从而可以有精英运动员啊，又有成绩啊，拿到多些的关注啊、赞助啊， 好 的发展咯。 好啊，多谢实陈佩贤，多谢你。 好，唔该晒。 陈佩贤咧就是医学界的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啊，大家点睇而家足球场欠缺的问题呢？电话旁边有听众石先生喺度。石生你好， 你好啊， 请讲啦。 系嗱，我系一个体育界嘅，根本咧呢、這个特区政府同埋康文署咧，好奇怪，因为点解国际比赛咧就甚少五人七人嘅，佢就反而着重去推五人七人。仲有而家你睇下，环观香港嘅五人足球场咧， 冇人打噶，发晒毛啊，发晒青苔嘅。 嗯， 咁啊，好似而家陈佩贤讲，佢话七人才或。 都有機會發展一下嘅係嘛？ 係啊， 有呢啲國際賽係都可以試下發展嘅。 係少啊，嚇！頭先我話講係少啊。 係。 咁嗱，我哋香港點解會係以前足球咁發達呢？ 嗯、 就係有小型球場七人嘅，嗰啲球員就喺嗰度咧，就係、是、孕育出嚟啦。咁而家香港咧，你反而咧就十一人嘅球場係，好似頭先陳佩賢講得啱嘅。嗯，你每一區應該要撥一笪地，佢而家香港係極力推展係社區體育會喎。 嗯， 佢而家有香港嘅社區體育比賽喎，排球啊、足球啊咁喎。咁點解佢到行逆施，佢唔每一區盡量有一個球場嘅俾佢發展呢？唔係淨係室外，阿蕭樂文，我就俾我講埋啊。唔係淨係室外足球場啊。室内球场啊，不论是排球、篮球、羽毛球的手球的球场都是不足够的。排球呢，如果嗱，我是排球的，你排球呢找个球场去练波呢都极难啊。 Okay. 你香港的甲组球队或者甲二组球队或者乙组球队找不到的，因为因为呢个排球咧，而家唔系喺室外打噶啦， okay. 已经全部系 indoor 嘅。 明白，好啊吓。咁啊，同你讲到呢先啦，石生，多谢你嘅电话吓。咁啊，又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林志恩为大家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啊。咁我哋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亦都讲讲第二啲话题。 榴莲又点睇阿修呢一位好拍档？ 嗰阵时翻地盘放假咧，有时收工啊、派饭啊、跑步啊，心谂咩料啊，上咗身 啊，做咩做啲咁 系咯系咯，但系 咁正向， 我都唔明白啊！啲头大，跟住即系你派俾佢哋，佢哋嗰个笑容好难忘嘅， 嗯， 开心嘅，即系唔同你金钱上满足嗰啲系唔同嘅。 留意今个礼拜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开麦 with CIBS。 Namaste， 大家好 ，I'm Suku， 我系 Please Dancer， 我系 Nepal 艺人。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麦。 If I have a chance to do a radio program, I will be working with kid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7、38季接受申请， 详情请浏览 cibs.rthk.hk。 你嘅广播平台，你嘅开麦机会 ，Anyone can go on air to be yourself and believe in yourself。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跟住落嚟嘅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咧，同大家关注一下一啲嘅跨境司机啊，吓跨境嘅货车司机。咁啊，早前咧就特首林郑月娥就话咧，就系会取消一啲嘅外地来港嘅豁免检疫嘅安排啦。不过咧，有一啲嘅必要啊、紧急嘅一啲服务啦吓，或者人士啦，包括系中港跨境货车司机咧，就唔受影响，即系佢哋可以继续豁免检疫嘅。不过就有啲议员都关注到咧，其实而家呢啲嘅跨境司机啦。咁佢哋每一次譬如过关嘅时候咧，咁要花一啲时间咧，就俾海关咧去到验检查佢哋架车啊，咁检查嘅时间咧都长噶，咁而咧佢哋往往要喺一啲嘅内地口岸咧系长时间等候啊，咁亦都系造成一啲嘅不便啊，咁究竟个情况系点咧？林志恩，不如我哋都问一问一啲业界人士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香港陆路客货运输业议会主席蒋志伟啊，蒋志伟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 可唔可以讲下呢啲嘅货车司机咧？佢哋喺口岸等海关检查嘅情况系点啊？要几耐啊？ 嗱，而家其实嗰个深圳口岸咧，即系所有口岸咧，都按照个电脑抽查呢个过关货车嘅。 系。 咁啊，抽查咧，其实呢个都系海关嗰个风险管理啊，即系打击走私一啲行政措施嘅。咁、我哋行业呢从来都冇意义嘅。只係嗰个查验时间呢，最近呢就过去一年呢就好多司机都不满。咁我就都为啲司机呢都提出有一啲建议俾海关。即系深圳海关啦，有啲嘢系咪应该改善下咧？ 首先想问一下咧，即系究竟要等几耐咧？即系譬如你见到啲行家佢哋喺架车入边等海关检查几耐，同埋系咪比以往即系疫情前系等得耐咗咧？ 首先搞清楚先， 海關查驗咧同疫情係無關嘅，因為海關查驗係好獨立咁去查驗嚟嘅，佢按照佢個指令去查驗嘅啫。咁啊，即係唔好同疫情咧就撈埋嚟講，疫情嗰個監控咧由口岸辦去處理嘅。咁而家我哋睇到咧，有啲情況咧係人為嘅，譬如一部空車查車，點解加上三個？或者有啲司機話五個鐘頭咁， 三個鐘頭，五個鐘頭， 即係完係一部空車，即係急車啦。我哋叫啊，咁佢急車一般咧，佢急車咧就會照 X 光，即係擔心嗰部車有冇啲暗格啊，即係或者裝埋啲走私物品啦。咁啊，跟住海關咧就會去查一查部車，或者查司機個駕駛室入邊有冇攜帶啲違禁品等等。咁呢個程序咧，其實一兩個鐘頭內咧，就應該就一定係全部搞完嘅。咁點解要等到三個鐘頭、五個鐘頭咧？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人為，同埋亦都冇一個好清晰嘅機制。呢、這個機制咧就係話，喂你查我部車，即係應該係幾個鐘頭之內應該放我走嘅。咁啊，香港海關咧就從來都冇呢啲咁嘅情況啦，亦都我冇聽到啲司機有啲不滿嘅聲音。即系往往系深圳海关咧，就系有啲咁嘅情况。 系， 我见到咧，你哋香港陆路客货运输业议会咧，就写咗一封信啦，即系俾内地嘅当局咧。咁你就提到咧，其实等嘅过程入边咧，啲司机有时可能唔俾叫嘢食啊，或者一定要喺原地嗰度等。呢、這、一个等嘅安排咧，喺疫情前后有冇分别？ 等呢，其实疫情前后就冇分别，只不过等嘅时间就真係有好大嘅分别囉。咁正常嚟讲呢，因为佢照咗 X 光之后，有时呢就因为海关人员需要去睇个驾驶室，即係嗰个车厢入面究竟有冇违禁品呢，佢哋会进行个消毒嘅。咁消毒人员呢就会话俾司机听，半个钟头内你都唔可以上车头。因为可能佢又要散咗啲毒气啊，或者啲消毒剂佢啦。咁海关亦都系明示咧，司机喺海关人员未上嗰个驾驶室之前咧，司机都唔可以上去，因为我估呢啲都系一个担心有人会毁灭一啲证据啊之类啦。咁喺呢方面我哋都冇异议嘅，但系只不过咧，你系半个钟头后咧就应该。即係盡快去睇呢部車咧，就唔係話兩個鐘頭、三個鐘頭呢啲咁嘅時間咧，係難以接受嘅。 運防局局長咧，陳帆佢近排喺立法會都講過咧，就係話當局其實曾經同過一啲內地有關人士溝通，都有一啲回應嘅。嗱，按你所知咧，其實有冇聽聞過內地當局有一啲乜嘢嘅回應係俾翻運防局？ 咁其實我就。昨日咧，我都去咗封信去港澳分署啦。咁今日咧，我就都有北京海关总署香港驻香港嘅官员同我联络，就即系都想了解一下，即系点解司机会要等咁耐咧？咁初步佢哋都系好正面、好正视、好关注啊呢啲咁嘅情况，希望咧就揾出办法咧去解决。咁我喺信中咧，我都提出咗两个建议。 系啦，系有咩建议啊？ 我觉得咧，其实呢啲咁嘅误解或者即系一啲对海关不满嘅情绪咧，都好容易化解嘅。第一就系、是、话你应该海关有个机制，有个服务承诺。当我呢部车过关嘅时候，即系电脑抽查嘅时候，你应该有个合理嘅时间，合理嘅时间就。话俾大家听，你应该几个钟头之内咧就走得，或者四个钟头或者三个钟头应该走得嘅。啊，除非你系查到啲违禁品啦，系咪？同埋遇到啲查验一啲，第二个咧就查验啲有货嘅车，有货嘅车咧往往咧就系因为报关啊或者货主提供嘅资料，因为全部啲资料都系货主提供嘅。咁同啲货物可能有出入。咁往往呢啲咁嘅车咧喺口岸咧又停留三日五日，甚至乎有啲人半个月都有。咁司机又翻到屋企，咁佢每一日咧都要安排个酒店房。 吓、okay. 时间关系啦，咁都同阿蒋志伟倾到呢度先啦。咁有机会再同你倾过啦，多谢你。 OK OK。 咁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嚟到呢度啦，拜拜。